1000名院友同420名员工确诊或者初步确诊。食物及卫生局副局长徐德义话，根据港大统计，病毒繁殖率约为 3.3， 即是一宗个案可以衍生 3.3 个个案，形容疫情仍然十分严重，蔓延趋势未停止。医管局记录多67名感染人士离世，另外一名有肌肉遗传病的9岁男童昨日早上在家突然晕倒，送院抢救后不治，他的样本经测试后证实对新冠病毒呈阳性。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223点，升9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288点，升6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08，日元115.54，瑞士法郎0.926，加元1.282，人民币6.33，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19，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669。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03.49美元，卖出1904.3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寒冷，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气温逐步回升，日夜温差较大。下周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本港天气预报，冬季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的气温是13度，相对湿度78%。现时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冬季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初时达6级，海有中浪，初时大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初时7级，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北风3级，能见到14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西北风2级，能见到8公里，西沙吹东北风3级，能见到22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223点，升9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288点，升6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08，日元115.54，瑞士法郎0.926，加元1.282，人民币6.33，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19，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669。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03.49美元，卖出1904.3美元。呢一节经济行情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居安抗疫，可以将社会抗疫资源留俾更加有需要嘅人，保护我哋嘅医疗系统，适合做家居检疫嘅人士。检疫期间不可以外出，要监测身体状况，定期做病毒检测和遵守家居检疫指引，有需要亦可以打热线1833019寻求支援。只要我们每人都出一分力，同心抗疫，香港一定会战胜疫情。 早晨啊，朝早六点十分嘅时间，扭开心机，而家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咁啊喺二台直播室入边啦，咁啊早上嘅时候已经有白权路小白啦，紧守住自己岗位啦，咁啊翻到嚟啦。咁啊今日就系2022年嘅2月25日，咁啊嚟到星期五嘅一个早上啦吓。咁啊头先翻工嘅时候咧，都觉得今日的而且确咧就冇前两日咧嗰种严寒嘅感觉啦。不过咧天文台都话俾我哋听，早上咧都仲系寒冷嘅。咁啊特别如果系怕冻嘅你咧，朝头早最好咧都系准备定一件添一添啲嘅衣服啦，或者准备定啲颈巾啊都 OK 嘅。13度嘅气温，咁啊寒冷天气警告继续生效。早晨啊，各位听众。 晨光每日一格， 而家嘅生活虽然大家可能会居家抗疫啊，亦都会系喺屋企嗰度咧就工作，在家工作啦，系咪？如果呢份工可以容许你在家工作嘅时候咧，你可能会慢慢意识到一样嘢。由开头啊，可能有啲朋友会觉得喂啊，在家工作都哇爽咁样。但慢慢你会发觉咧，原来大家都会接受咗在家工作之后咧，就更加会认为你系24小时 on call， 某程度上反而会令到你咧嗰个休息嘅时间好似越嚟越少，个人越嚟越紧张，因为你唔知道个电话几时会响，电话已经成为咗工作好重要嘅一个伙伴，但系有阵时又爱又恨，你需要用电话同屋企人联络，但你又唔想用电话24小时 on call。所以我哋有阵时咧要懂得去到休息，有时间嘅时候我哋应该充实一下啊，除咗系精神肉体上嘅休息之外，应该丰富翻我哋嘅精神嘅生活，这个呢个咧先就系真正嘅休息嚟嘅。譬如好似我咁啦，嗱闲时咧我自己就中意咧去行下山咁样嘅，因为呢个对我嚟讲咧虽然体力上消耗咗啊，不过咧有一种精神饱满嘅感觉，这个满足咧系瞓觉俾唔到我嘅。所以有時候我哋必須咧就喺工作之餘停一停我哋嘅腳步，思考一下，喂，到底我哋嘅方向啊應該係點咧？人原來有咗方向之後咧，你會懂得處理自己嘅步履，可以喺適當嘅時候咧好好地去休息，增加你嘅體力，增加你嘅精神能量。如果你對自己嘅生活好多時候都係唔滿意嘅咁樣，你可能亦都冇辦法喺自己工作上面得到一種嘅滿足嘅感覺。所以我哋應該認清目標，調整我哋嘅步伐，有時候休息一下啊，令到我哋嘅精神力量再增加翻嚟嘅話，可以令到你嘅工作事半功倍嘅。有冇啲辦法可以令到你好好地休息一下咧？而家好多咖啡都唔開噶啦，但係可以喺屋企自己沖翻杯咖啡嘅。睇书都是一个挺好的方法，属于你的精神食粮之一。 这个假日我会有什么的打算，挑选一本足以去令我笑的小说，给我做主，不需恋爱亦会温暖，毫无动机去找好去处，享受自然。闻说下午嘟嘟嘟嘟会下雨，哒哒哒，来冲一杯美美的幸福，真心难以。哒哒哒哒，偷一偷快乐的幻想。这睡衣很好看，轻轻呼一口气，去令我放松自觉。不顾什么都可找到， 的蜜糖，微笑着说，这是我来冲。 朝早嘅时间，罗宾玲 Candy 一只旧嘅作品《小说半咖啡》，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 Kitty。每朝六点，你做紧乜嘢咧？啱啱起身，食紧早餐，赶紧翻学，准备翻工。无论你几匆忙，我都会陪住你。每朝六点到十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崔洁彤。或者你叫我 Kitty 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的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 Barbie 林慧啊。不少女性在生完 BB 之后呢，都会面对脱发的问题。有注册中医师就说了，其实妈妈在生产的过程当中流失了大量的血液和汗液，所以就会造成血气不足，令到头发容易脱落的了。另外，不少新手妈妈都需要挨更底夜这样照顾小朋友，引致到睡眠不足，肾气亏虚，那就会造成脱发的问题的了。其实根据中医师的讲法，如果想头发生得乌黑浓密，是需要充足的肾气帮助的。中医就建议可以试下透过针灸、中药和食疗帮助产后的妈妈。以脱发问题为例，其实中医可以使用头皮针促进头部的血液循环，令到毛囊吸收更多营养，减少头发脱落。如果患者有局部的脱发问题，中医可能就会利用梅花针在头皮敲打，引致到少量出血，这样就可以增加血液灌输到毛囊，以刺激毛囊生出头发。另外，中医亦都会配合补益气血的中药，加快产后的复原。而产后的妈妈很多时就会担心在哺乳期间可能不应该服食中药，不过医生就说，其实一般的药性都是比较平和而且安全，都不会对妈妈造成有什么的影响的。相反，还有机会可以增加乳汁，令到婴儿和妈妈的身体变得更加健康。不过中医师也都提醒大家，最好呢就可以在胃部母乳之前最少两个钟头服用中药，这样的影响就可以减到最低了。在日常生活方面，产后的妈妈也都可以透过一些穴位的按压帮助生发，例如是率谷穴、百会穴、肩颈穴等等，都可以令到身体有更加多的血气通过颈部输送上头部， 这样就可以有效地改善血液循环。亦都可以试下用牛骨梳来到梳头，它呢是具有通经活络、促进头部血液循环的作用的。当然，以上的所有方法都是因人而异，每个人身体的体质不一样，产生的反应和效能都会不一样。所以如果真的有需要或者遇上脱发的困扰，建议你都是找回相熟可以信赖的注册医师帮你手啦。 收嘅作品系 Love You， 1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8%啊！寒冷天气警告继续生效。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林慧，每朝六点可以做乜嘢呢？仍然好梦正浓，啱啱张开对眼，已经出门口翻工，食紧第一啖早餐。总之，每朝六点到十点就会陪住你，听住晨光第一线，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或者你叫我 Barbie 都得。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星期五 Happy Friday 的时候，今日先同大家睇睇天气方面，大致天晴啊，转咗好多、啊。大致天晴，早上寒冷，期间最高气温大概咧就18度，哇，去到18度啦已经。咁啊，吹和缓北至到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气温逐步回升，咁啊日夜温差较大。下周初至到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13度啊，不过寒冷天气警告咧，咁啊依然继续生效嘅。而家咧就话呼吁大家尽量留喺屋企啦，在家工作啊，就唔好出去啦。系嘅，咁 咁但系如果你话，我住喺唔同嘅区份，咁样啊，都有啲东西咧，可以俾大家行过路过嘅时候咧，就唔好错过。如果你咁啱行过啲地方咧，咁啊，不妨咧就可以望多几眼，望嘅系乜嘢咧？啊，就原来香港都有地方咧就会有樱花嘅。咁其中咧都见到，例如系沙田区啦，咁佢哋嘅樱花咧，都已经咧就好似都几盛开，咁啊变咗咧都有几多靓嘅画面咧，可以俾大家啊行过嘅时候咧就可以影相。你话如果要特登去嘅话咧，咁就唔好啦，啊始终咧喺翻自己屋企附近咁啊会好啲嘅。其实多区咧都一样咧会有唔同嘅选择嘅，例如如果你话喺大埔区嘅，咁啊亦都咧，譬如喺大埔嘅海滨公园啊又有啦。长洲啊，同埋港岛啊，佢哋亦都有咧，就系属于自己啊嗰一区嘅樱花。虽然呢啲樱花咧就唔系话喂，好似嗰啲我哋成日见嗰啲好巨型嘅花海啊，咁多咁犀利。咁但系我又觉得咧，其实都系靓嘅。问题在于你睇嘅心情系点啫？如果你行过嚟搭车经过嘅时候，坐紧巴士嘅，不妨亦都望一望啊，感受一下咧，就系、是、赏花嘅快乐。 这晚看灯色煽情，这里繁星不懂呼应，应否故意避静，奢想你按门铃，失缩于家里冷冰冰，苦笑庆祝想喊停，苦撑娱乐都想逃命，干杯故作淡定，欢呼派对留影，只好祝福里等你高兴，明明最怕被人冷落，仍然祝你别离快乐，找点寄托代替抱拥你时光，避免该欢笑时沮丧，担心气氛急降，演出伤心戏怕无人观看，人人劝我及时作乐，仍重温你在场每幕，心里温馨说过剩我愿地正我难抵抗，美梦只能醒觉，想起这一刻你在他方，怎可能心安，得你远飞的旅我停滞了怎承认，可否跪至行定，牵手看雪流冰，毕竟分开太远难适应，明明最怕被人冷落，仍然祝你别离快乐，刻意找点寄托代替抱拥你时光，欢笑时沮丧，担心气氛急降，演出伤心戏怕无人观看，人人劝我及时作乐。 早晨嘅时间嚟到6:29啊，及时行路，洪家豪好啦，转头咧要听听新闻简报，咁啊过咗新闻简报之后咧，继续黐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今日朝头早早上啊，晨光第一线入边有白元浩，转头再见。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新闻。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装甲部队由白俄罗斯、克里米亚同乌克兰东部迅速入侵，至今已经控制切尔诺贝尔核电厂。散兵部队亦都控制距离基辅大约30公里外的空军基地安东洛夫机场。西方记者说，俄军士兵在制服上挂有一条橙色和黑色带以作识别。分析预计俄军很快会挥军进入基辅。俄军说顺利完成第一日任务，乌克兰83处地面军事基础设施在俄军的打击下瘫痪。俄军至今击落5架战机和4架攻击无人机。乌克兰卫生部说，昨日的冲突中已经有57名乌克兰人死亡，169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经签署全民动员法令，他形容俄罗斯正是建立冷战时期的铁幕。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发布撤离中国公民自行登记紧急通知，将会安排包机接返在当地的公民。登记人士需要持有中国护照或者旅行证件，包括香港、澳门特区护照、台胞证。无证照人士需要持有国内身份证。登记时间截至当地星期日晚上12点。通知说，当前乌克兰国内局势急剧恶化，在乌克兰的中国公民和中资企业处于较高的安全风险。为准备分批包机接返有关事宜，现正开始进行登记。搭乘包机根据自愿原则，包机派出时间根据飞行安全情况确定，届时将会提前通知。后续安排要关注使馆发布的通知。使馆呼吁国民以保障人身安全为首要，并提前准备登机物品，以便陆续接到通知后迅速行动。美国总统拜登表示，没有计划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形容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彻底破裂。他批评普京选择向乌克兰发动毫无理据的战争，将会令俄罗斯变得更加弱小，普京将会被国际遗弃。拜登又宣布制裁俄罗斯的多项措施，将会冻结俄罗斯在美国的所有资产。制裁措施包括限制俄罗斯使用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从事全球经济，切断俄罗斯为军队提供资金和发展的能力。美国和盟友将会限制50%高科技产品向俄罗斯进口，这样会严重打击军事和航天等领域，削弱俄罗斯在21世纪高科技经济中的竞争力。制裁俄罗斯多间银行，累计资产约10,000亿美元。不过暂时不会考虑将俄罗斯剔出 SWIFT 的国际支付系统。第五波疫情至今，超过1600个公立医院员工感染新冠病毒，部分人是密切接触者。医管局承认前线人手受影响，已经要求员工确诊7日之后，如果快速测试阴性，已经康复并无病征，可以恢复上班。强调有参考专家分析，相信有关安排是安全。不过有前线医生担心快速测试可能会有假阴性，如果成为隐形患者，可能影响病人和同事安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寒冷，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气温逐步回升，日夜温差较大，下周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是13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疫情肆虐，医护人员尽心尽力守护香港每一个人。 我哋打咗疫苗，除咗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医护人员受到感染嘅机会。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嘅敬意同埋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上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港台电视32防疫资讯台，全力抗疫，提供全方位资讯。全新节目《防疫速递》，每晚9点直播，为你归纳第一手防疫资讯，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香港电台为你提供最新、最准确的抗疫资讯，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呢场抗疫战。港台电视32。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广播剧《遇见展翅二》， 由展翅清健超新星追梦经历改编成7个单元故事。最新单元《我要保护你》将由阿卡赵慧珊饰演运动健将周嘉欣。 想知道佢点样将自己嘅强项应用喺职场上面， 就要留意逢星期三下昼3点到5点，天怡、子豪、阿涉三五成群与你展翅奔跑。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朝早6:38啊，成日都话最中意呢个环节，打电话俾啲吓拍档倾下偈，你话几好？今日朝早咧打电话俾阿钟哥先，早晨啊，钟哥。 早晨啊，小白。 出边啊，暖好多啦。今日你有冇着翻短袖衫啊？ 我都未出去，我未知啊。 哦，因为叫寒冷天气警告啊生效，不过咧啲温度体感上真系暖咗好多。 寒冷天氣警告咧，呢、這個禮拜都冇停過啦。 冇停過、 啊，係爭在嗰日多唔多多個霜凍警告嘅啫。 係啊，前幾日咪有咯，前兩日。 你正話成日都話，好期待呢個環節咧，其實我又何嘗唔係啊？ 嚇！ 我緊張到點咧？瞓唔到啊！ 係咪啊？ 小學生咧去旅行之前嗰日咁樣咧，瞓唔到覺，好緊張。 咪你瞓唔到，定係未瞓先？ 之前就瞓唔到啦。咁因為疫情關係。所有拍攝都要停啊！咁而家就係冇得，而家就瞓唔著咯。 失眠，播翻首蘇永康《失眠》先。 不過唔緊要啊，即係正所謂而家最緊要係抗疫咗先啊嘛。 咁梗係啦。 如果唔係嘅話，我哋做咩都冇用啊。 係啊，咁啊，健康最緊要嘅。 唯一最高任務啊，而家即係做好咗抗疫嘅責任先，其他咩都可以擺低先。 啱。 嗯，係啦，今日星期五啊。 係啊， 你有冇留意一樣嘢咧？我哋好期待星期五嘅， 有啊？ 点解咧？点解你会咁期待星期五先？ 我都有好多时咧反思呢个问题，因为咧我哋晨光第一线啦，咁啊星期一至五嘅，咁啊变咗礼拜六日咧，咁啊照道理嚟讲啦，咁啊如果净系睇晨光嘅工作 pattern 嘅话咧，咁我哋应该系可以休息一下，充一充电嘅。咁咧就好似啲打工仔咁样，如果佢啲打工仔净系翻星期一至五嘅。咁佢哋禮拜六日佢哋冇期待可以做一下啲工作以外嘅事情咯。咁如果你話佢份工原來翻 shift 嘅，佢有陣時禮拜六日咧都係要翻工嘅。例如佢本身係翻星期五六日一二嘅，咁佢咪會好期待星期三、星期四咯。即係人，我覺得係期待住有兩日或者有一日嘅時間咧， 俾自己去到放鬆下、輕鬆下，將工作咧徹底擺低，就係呢個心情令到我哋覺得咧期待星期五啊！ 嗱，即係我哋會因為工作關係， 係啊， 期待唔使翻工嗰一日啊嚇， 係啊， 咁你無論禮拜五又好，或者正話你話齋翻輪間嘅咁樣，咁咧就唔需要邊日開工，但係都要期待嗰一日， 係啊， 即係當你翻 shift 啊，輪間到你唔使翻嘅時候。就嗰日放假， 可以去輕鬆下，係啦， 輕鬆下好啦。咁如果呢個係我哋做緊嘢嗰班人嘅心態啦，學生都會期待噶嘛，學生就期待唔使翻學嗰日啦，又喺度期待啦。咁如果退休嗰啲人咧，唔使做夜班，即係叫做唔好話一定退休啊。有啲人唔需要做嘢噶嘛，譬如二世祖啊， 二世祖使唔使揾 friend 啊？ 咁佢哋期待啲乜嘢咧？嗱，佢哋唔使做嘢噶， 每一日都期待咯，佢哋就巴闭啦。佢哋每一日都期待啊，因为佢哋每一日都可以谂啲古灵精怪出嚟做下。例如今日咧，嗱而家就话唔可以成日出去啦。今日我喺屋企咧，可能可以我净系玩一只游戏。听日咧，我就喺屋企煲剧。跟住咧，谂下谂下玩得多嘅人咧，就开始真系觉得玩都闷啦。于是乎咧，就会反道行，即系反其行而道咧，就系佢变咗咩咧？就系会中意咧做翻啲有意义嘅嘢。玩得太多，佢开始系想啊，都闷啊，玩得太多，我开始想做啲善事。例如，如果佢真系二世祖嘅，咁啊，梗系每一日都谂下点样去到帮下啲贫苦大众啦，系咪？如果佢系譬如退休人士嘅，佢梗系希望啊，都已经觉得退咗休，譬如一年两年，觉得真系闷啊，每一日都已经净系行企企嘅，佢又想揾翻啲有意义嘅工作。喂，每日我都想帮下人、啊。 咁啊，即系佢哋唔使做嘢，但系去到最后都系要走翻去做嘢。 但系佢哋揾到佢哋一个自己。更加喜爱燃烧到佢哋第二生命嘅工作。 咁点解我哋做嘢嘅一班人唔一嚟就搵一份可以燃烧到自己生命嘅工作去做，要做一份燃烧唔到自己嘅工作去做呢？ 因为我哋好多时都开头就随缘咗咯，个人。 呢个第二个话题我成日都话啦，成日都话，哎呀，你估我想做噶，我搵食啊嘛，我好怕听到啲人讲呢句嘅。点解呢？因为呢，如果你做一份工，你系搵唔到食嘅话咧，即系话，但系你好中意做啊，你好中意做呢份工，但系你搵唔到食嘅话咧，即系话你喺呢一个你想做嘅工作里边，你冇天分咯，所以你咪冇办法喺嗰度搵食咯， 系， 咁你咪焗住做一份你冇天分，你唔中意嘅工去搵食，但系你喺嗰份工搵到食，即系话嗰份工虽然你唔中意，但系你有天分咯，咁既然系咁样嘅话。即是说其实你应该已经找到乐趣，所以并不存在是我根本就不喜欢这份工作找食啫，根本就不存在这句说话的。所以大家不要再变成一个藉口。如果你打一份工作你很不喜欢，但是你找到食，即是说你在那份工作里面其实你很有天分。 是啊，那也都因为有这个天分应该觉得快乐啊，其实 是啦，所以应该有满足感啦。我哋讲翻正话，点解要期待先？其实无论你有嘢做又好，冇嘢做又好，你期待有一日出现。其实每一个人咧，就系、是、需要有期待呢一样嘢咯。一个希望啊， 系啊。 所以如果当你冇咗一个希望嘅时候咧，你就唔知为乜嘅啦。即系简单嚟讲，我哋希望有星期五出现。因为我哋希望。我哋五日工作辛苦，我哋期待有一日喺前面啊，我摸到啦，就嚟摸到啦， 系啊， 个人就会向前行到啦。又或者无论你系翻乜嘢星期嘅都好，你期待有一日喺前面，我唔使做嘢，我系休息，期待。或者你就算唔使做嘢嘅，好似你正话话斋，我搵翻啲嘢做啊，我期待会有啲嘢可以做。搵翻个工作。无论任何人。都系要有一个希望喺前面，你先至可以生存到。 系啊，喂，呢个好同意喎，真系。如果百无聊赖个人咧，就越嚟越似一嚿石头噶啦。 你只系有一啲人，如果真系咩希望都冇，瞓咗喺度嘅，其实佢系生存唔到噶啦。 系啊， 所以人嘅一个生存能力咧，就系建基喺我哋究竟有冇一个希望上边。简单如系一个星期五，我哋休息嘅一日，又或者系简单如一个秋季大旅行。一个活动，其实我哋都每一日咧都要俾自己一个目标向前行，而嗰个目标 要有一個希望嘅，我哋先至可以繼續我哋嘅生命旅程咁樣。 係啊，喂，同嗰啲咩成功大計啊，咩一年嘅 plan， 你要完成一年嘅 plan 就完成一個月嘅 plan， 每個月嘅 plan 你要完成一個星期嘅 plan， 其實都一樣嘅啫。我每一日完成我自己一個期待嘅事情嘅話，例如我淨係好簡單嘅啫，我今日夜晚上食好啲，咁你咪諗下辦法點樣可以喺街市買啲好啲嘅餸咯，係咪先？ 係啊。近期目标、中期目标、长期目标， 系啊， 人生终极目标啊嘛， 系啊，同一个道理，不过用喺呢一个叫做期待身上面咧，我觉得相当吻合两样嘢。 系啊，所以以前就算我做拍戏嘅日子，咁、我都系日日开工啊，咁都会好期待啊，今日可能有十五分钟休息，一个期待。 嗯， 而家翻电台嘅工作咧，好常规嘅，好、期待星期五嘅来临，永远都有一个期待，咁我哋先至可以继续去。走落去嘅， 好啊好啊，咁星期嗱，而家就星期五啦，我哋喺先期待咗啊，今日如果收工嘅时候可以做啲咩，跟住再期待星期六日自己有啲唔同嘅 plan， 同屋企人聚下咁样，搵啲办法自己最开心嘅轻松下，都系一个期待 啊。嗱、所以你唔好期待下星期五同我讲电话。你应该一个短期少少嘅，你期待阵间我翻嚟先咯。 好啊，咁我期待一阵间你翻咗嚟先，一阵间见。 拜拜。 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什么呢？继续睡觉冚埋张被，已经在想安排假期，限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起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四十六分啦吓，咁啊望一望出边嘅天气先，大致天晴，早上寒冷，咁啊日间最高嘅气温啊，大概十八度，咁啊见到天气的而且确咧就即系叫做暖咗好多噶啦，虽然而家都仲系十三度啊吓，吹和缓北至到东北风，展望下周末期间大致天晴，咁啊气温咧会逐步回升噶啦，日夜温差咧不过都系较大嘅，下周初至到中期短暂时间咧系有阳光，嗱而家十三度嘅气温，不过寒冷天气警告咧就继续生效。咁啊，望翻天文台嘅九天天气预报啦，咁啊，见到星期五、六、日、一咧，咁啊都系有太阳。哦，呢个太阳去到下个星期三，不过中间咧都可能会有机会咧有少少云啊，有啲雾气嘅。咁啊，但系去到下个星期四啦，咁啊都差唔多七日之后嘅事啦。咁啊，呢一个嘅天气方面咧就话比较上多雾咯，咁啊又喺迎来嘅潮湿嘅天气啦吓。整体性嚟讲咧，咁啊较早今个星期咧早期嘅时候嗰啲落雨啊，好唔舒服嘅天气咧就应该过晒噶啦。咁啊，听日嘅时间星期六更加咧就阳光普照添。咁啊，如果大家即系都仲系要坚持咧去啲室外嘅地方嗰度活动，记住咧就系有限聚令啦、人限聚，以及咧任何时候都好戴好呢一个嘅口罩，即系为己啊，亦都顾己及人。咁啊，戴好口罩最好啦。今日朝头早咧喺我哋职场 QL 入边咧，咁啊都有一啲嘅行山嘅 tips 咧俾大家嘅。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咧喺我哋 KOL 入边啊，讲下行山啦。咁啊，香港山艺协会总教练梁之浩 Sunny Sir 咧都喺度。早晨 ，Sunny。 喂，早晨啊，小白，早晨啊，咁多位。 早晨。咁啊，虽然咧嗱，我哋嘅 KOL 都系讲行山啦，咁啊，但系咧而家即系政府都话户外咧，如果我哋要行山，俾嘅。不过咧，大家一定要紧贴住咧，就系戴住个口罩，咁啊，安全第一，同埋咧就有啲公德心嚟嘅。抗疫亦都非常之緊要啊！嚇，行山可以嘅，戴翻個口罩行山。咁就戴住口罩行山，有冇啲情況啊，或者東西我哋要特別留意住咧？身體上 有啊，有啊，有啊。其實好好彩地咧，因為而家天氣就比較涼爽 嚇。 咁戴口罩咧都冇咁辛苦。 誒啱啊，係啊。如果你話夏天炎夏嘅時候戴個口罩，未開始個口罩已經濕咗啦。我呢啲人 哦。其实在这两年的疫情里面我们都试过是夏天行山戴口罩的。 啊啊、那么都是怎算呢湿晒了。 那没办法了要戴多几个物住换咯。 哦是不断换咯不断替换咯。如果不是湿了其实辛苦的是自己。 因为它湿了之后呢我试过在口罩里面就滴番水出来到下巴到。我有物住换咯。 是啊不断换咯攞多几个咯唯有。 咁、所以我哋平时行嘅时候咧，就成日都讲个节奏个 pacing 啊。 嗯。 啊，好多人都太急啦。 嗯。 啊，今次你可以既然戴咗口罩，咁其实拖慢嚟行咧，咁啊调节翻个呼吸。 嗯。 因为我今次有口罩隔住咧，其实一跑步起上咧就有少少喘嘅。 系。 所以放慢嚟行。 好似即係踱步咁樣，平時大家行路翻工嗰種感覺放慢啲， 係、舒服啲嘅。 咁、就冇，係啊，舒服好多嘅。 嗯， 咁第二樣嘢就上樓梯級，都係啊，唔好一口氣上啦，即係急住上啦，慢慢放慢嚟， 係， 直至咧就試下享受下大自然四周围环境嘅宁静啦，放慢脚步啦， 系、特别好似我呢啲咧，平时都会跑山嗰啲啊，一见到啲平路啊、斜路咧，就好似狗仔见到骨头咁，系咁去跑嘅，唔得噶。而家咧就要改一改啦，而家改到点咧就啊，平路咧同落斜咧，即系一跑嘅时候咧，个人就容易出汗啦，又喘气啦，因为戴住口罩嘛， 系冇错， 系啦，咁啊难搞啦。咁我咧都要听阿 Sunny Sir 所讲嘅就系咩咧，享受下。嗰、那个山入边嗰个宁静，听一下啲雀仔唱歌，听一下有冇啲蛇虫鼠蚁喺附近出没，攞部相机影下佢，咁啊做下呢啲啦。啊， 既然我哋拖慢嚟行咧，就不如试下睇下地图咧。 好啊， 学多样嘢。 嗯， 咁即系我哋都系喺平静时候装备好自己，咁啊到天气好啊，环境再好啲嘅时候，大家就可以即系无往而不利啊。 疫情完咗嘅时候啊，更加变咗行山达人添啊！ 我个个都可以， 系啊。 咁我讲地图咧，成日都会讲紧点样睇一张地图，大家唔系好知嘅。 嗯，啊，咪先 ，Sunny Sir， 你讲个地图系一张张个定系电话嗰啲有 GPS 嗰啲先 ？GPS 嗰啲咧就大家留翻下一集讲啦，因为我哋都比较容易控制嘛， 系 禁制啊嘛，同埋我哋要问一问有啲咩 Apps 系可以讲，定系咩啲 Apps 系唔讲得嘅。 哦，好啊，好啊。 呢个纸品地图就可以讲嘅， 系。 因为我哋香港政府就出咗一只叫做 HM20C 嘅测量图， 系 行叫高空拍摄地形图， 系街买到噶系嘛？ 你去到政府地图销售处， 系 咁有将香港分咗16份嘅， 嗯， 咁呢个咧其实点解我哋即教班咧都指定用呢一只，即系无论边位教练都系啦， 嗯， 原因就系呢张图系测量用，所以好精准， 嗯。 所有嘅 detail 路线啊，佢都有晒喺里边嘅。 嗯。 咁但系咧，就用呢一张图嗰阵咧，就大家会可能啊，冇咗啲图例啊，譬如公厕喺边又唔知啊，标记处喺边又唔知啊咁。 嗯。 但系点形容呢一张咧？因为佢每两三年更新一次。 嗯。 好幸福，我哋即系有呢一张图去用。 嗯。 好多地方都系民间发动自己去画啊咁，因为。呢张就系即系以前由过往嘅政府一路画落到而家嘅。 哦，即系不断改进改良咁样。 好正嘅呢张真系都系如果冇价钱冇改变咧，都系几十蚊嘅啫。 我自己咧又喺书局啊，我搵嗰啲譬如纸品嗰啲地图咧、嗯，我记得佢都有几款嘅，其中一款嘅地图咧都系讲翻香港嘅行山路径嘅地图。咁佢咧就特別標明咗咧，就係一啲行山徑，例如四大徑啦，同埋某一啲可能小徑咧，喺個地圖入面咧，佢都會 show 咗出嚟嘅。咁我記得我以前咧曾經都有買過，咁啊專係放行山，即係你唔好諗住喺入面咧會特別見到嗰啲咩越野單車，唔係越野單車，係即係你普通單車徑啊，馬路嗰啲標示咧，佢就冇咁明顯嘅。反而系咧，佢集中咗火力咧，就喺行山嘅路径。唔知同 Sunny Sir 讲嗰个咧，会唔会就系其实就喺你嗰个地图嗰度咧，就揾咗资料，就佢哋嗰阵时自己系印咗出嚟啦。 应该系咁样，因为仲有一张推介俾所有即系听众嚟，就嗰个叫做郊游径。 哦，郊游 叫郊游地图。郊游地图。咁张郊游地图咧，就真系适合初哥用嘅，因为佢咧就啲明显路径咧就有 show 出嚟。 嗯， 唔明显嗰啲咧，佢唔系好想，即系或者唔适合初哥行嗰啲咧，佢就唔会 show 嘅。 啱啊，即系佢爆林嗰啲，佢唔会有咯。 冇。咁但系个颜色咧就彩色啲啦，同埋用阴影方法。咁就一望落去咧，就见到个山形地势就真系非常容易睇嘅。咁呢个我哋可以先打呢一张去练习下先，跟住先再进阶用下一张 HM20C。 咦，咁呢个真系容易啲，直头容易睇过我以前中学读作假嗰啲地理图。 中学作假啲地理图其实好容易嘅啫， 系啊， 好容易睇嘅。咁我讲翻呢张郊游图有咩好处？佢有一个好处地方咧系防水嘅本身。 系咩？咁唔系我嗰张，我嗰张唔防水噶。 哦，即系其实呢张嘢系44蚊嘅好似。系咪价钱要再即系再 check 自己睇啦，可能有价钱有浮动啦。但防水好嘢喎呢张， 好嘢。咁佢张家嘅公园分咗几个地方，譬如港岛及离岛啦，新界东啦，新界西北啦。咁你按翻自己嘅区份，你想行边度就买嗰份。 哦， 大嶼山呢张都好，因为一张前后两边咧就将成个大嶼山就显示晒出嚟。 嗯， 咁仲有一样嘢系适合初哥咧，佢就系啲箭嘴就会显示晒喺路径上面啲箭嘴就会显示翻究竟嗰条标距柱系边。 嗯， 咁你我行经过应该下一条系M123，咁应该系M124，咦仲未见到嘅，咁你可以对翻啦。 哦。咁样 呢个系适合即系我哋一般行山人士初初试下用嘅， 系 咁啊！纸本地图就已买咗啦，咁但系有小技巧要做嘅，就叫政治地图。 哦，即系点咧？呢、這个 嗱，呢个政治就唔系即系我哋平时讲嘅政治啊，系将张地图嘅位置正确翻佢。 哦， 系啦， 即系分东南西北啦。 真实环系冇错，将地图同真实环境配合，呢、這个叫政治地图。 系 有两种做法。 系。 第一个用环境嘅， 嗯， 啊呢、這个就同阿小白你去旅行嘅时候咧，就经常都做噶啦， 嗯， 去到啲机场出嚟攞张地图，啊左扭右扭对翻嗰啲大厦啊，跟住就可以扭翻啱张地图对翻东南西北噶啦， 系啊系啊系啊，啱啊， 啊冇错啦，下次你啲 friend 再你去旅行嘅时候攞张地图左摇右摇嘅时候，佢问你喂小白你做乜嘢啊咁，咁、嗯、你点答嘅？ 政治地图，揾翻啱嘅位先， 系咪型好多？ 梗系啦，啲学术名称。 我政治引张地图、 啊、 英文叫做 map setting， 系 map setting， 系咁啊呢个好常用嘅字眼。 喂，讲英文好啲、哦，我觉得仲型啊 ！map setting， 你做紧咩啊 ？map setting，map setting， 你捉到成句成个活动嘅精髓。 系啦，嗱咁啊 map setting 就左摇右摆啦，咁啊揾翻嗰个大厦，或者如果你话系山径嘅，就揾翻啊呢条标佢处喺呢个位，今日捉翻佢嗰个啱嘅方向，睇翻东南西北。 系啦，冇错。 咁呢个 map setting， 第二个方法咧？ 第二个方法咧就是、用指南针啦。 嗯， 咁我都唔知道用指南针嘅。你只要知道个指南针红针系指住个池北噶嘛？ 系啊， 你只要将两个北，即系地图上嘅顶部通常都系北嚟嘅。 吓、 啊，咁或者佢冇唔系顶部唔系北咧，就会显示咗啦。咁就系我哋讲紧呢啲正确，即系政府出啲地图，全部地图嘅顶部都系北嚟嘅。 系啊，佢会印住嘅，印住我记得有个 logo 黑色咁北咁样指住上面。 啊咁咪只要将两个笔对住对翻佢就啱啦。 哦， 咁点样对啊？咁咪梗系将张地图移动去就嗰支红色嘅磁针啦。 系， 因为磁针永远都指同一方向噶嘛。 系啊，磁针喐唔到噶嘛。 系啦，咁咪即系我见佢同学仔系咁转个转盘咯，系咁转个指南针，点转佢都支针都喺嗰度噶啦。咁 真系人咁转噶？ 试过有人系揸住指南针成个人去转嘅。 好啦，咁我哋而家知道啦，系转个地图。 就个指南针 系就个指南针系啦， 咁就快好多啦。唔系俾个 IQ 题，唔系唔系技术题。如果有两个指南针，一个磁北，两个都磁北嘅，一个南北倒转咗磁化咗嘅，咁啊点知边个系执啱咧？ 咁啊点知边个睇睇太阳咯？ 诶、欸，唔使望住我啊，我叫新点望住我做咩咧？咁唔关事。 咁点算咧？如果系指南针即系一个坏咗，咁点算咧？咁我点知道边个系北边个系南咧？ 系嗱，好简单啫，啱啱教咗大家。你只要攞其中一個指南針，同張地圖做政治地圖， 哦、 做個 map setting， 咁你就會按照翻個地形，你就知道邊個指南針係壞咗啦。 冇錯啦。 哦，喂，咁我問多幾條問題先。指南針壞咗有冇得修理㗎？ 理論上咧，如果啲磁針南北倒轉咗咧，係可以攞個勁嘅磁石磁翻佢嘅。 哦，咁啊，太難搞啦！呢啲即係正確嚟講就方便嘅就買嗰個啦。 嘢都好平嘅， 係 啊， 幾十蚊都有個嘅。 係啊，或者大部分嘅電話入面其實都有指南針嘅，不過會唔會電話入面嘅指南針都會出錯、好奇問。 我哋又未試過。咁但係有樣嘢就係、盡量避免所有嘢全部集中曬喺個電話嗰度。係 啊，冇電啊。 冇電啦、啊，同埋喺陽光之下咧，電話係好難睇到嘅。同、埋你記得嗎？几千蚊个指南针，会贵咗啲。 系啦，明明几十蚊有噶啦。 当然即系贵啲、专业啲嗰啲咧，就去到成千人都有个指南针嘅吓，但系都系指嗰度出嚟嘅啫。 咁我哋呢啲普通行山嘅就唔使嗰啲噶啦。喂，好啦，今日倾住咁多先啦。咁我下个星期又再打交啊，新年 Sir 啦吓。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是没什么精神，可以怎样？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们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不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喜欢，欢迎你日日都听。晨光第一线。

哦 ，Toby 嚟嘅， 系啊，系我啊，小白， 你好啊， 早晨啊， 早晨，咁啊，今日朝头早个交通情况，咁啊，交俾你同我哋讲下先。 好啊，先讲啦，隧道同埋路面咧都系正常嘅，咁不过有啲爆水管啦，同埋封路嘅地方嘅，咁啊都比较多啊，有五个封路嘅，咁啊先讲啦，咁咧就有个新嘅就系琴日啦，琴晚嘅观塘道就有水管急收，去旺角方向近住开源道嘅慢线咧需要封闭。重复多次咧，就系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开源道嘅慢线，因为水管急收需要封闭。咁啊，油麻地嘅庙街就爆水管，庙街介乎希隆里至到文明里之间部分行车线系需要封闭。佐敦嘅国士道都系爆水管，介乎佐敦道同埋德成街之间嘅一段国士道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土瓜湾嘅鸿运街都系爆水管啦，爆咗几日噶啦。鸿运街唯一行车线仍然系需要封闭。大围嘅下城门道同样受到爆水管影响，介乎大围新村路至到油安街之间嘅一段下城门道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经过小心啦。咁今日交通大致上系咁啦。 哇，做乜咁多爆水管嘅咧？ 系咯，呢排真系咁多， 唔知天气又有冇关系？ 可能真系冷缩裂胀咧，有时啲老化嘅水管啊， 系啦， 咁样缩一缩咁啊，哦，爆咗啦。就是这样，不知道这些可能怕被物理学家即刻闹我们。 是啊Toby 来的刚才那个是。 我估计即 刻推你来先。 我都不知道答案。就是这样。 好。 是啦，小白今天呢就你知道啦，星期三呢就财政预算案就发表了。 是 啊。那当中呢有一部分呢都跟交通是有些关系的项目。那都可以先讲一下啦。那呢就是呢有一个的电动车啦，关于即是你知道现在都比较多电动车啦。 嗯。 那呢就财爷就宣布那政府呢就会是斥资增设多一些电动车的插电设施。 哦，我也好像有留意到这个相关新闻。 是你有留意，是其实是的，是好事来的，就是你要推动电动车这件事呢， 是啊， 首先个配套都应该要有。 因为开头呢出电动车的时候，大家都在说你出了电动车我都没什么位插电这样。 是啊。 那现在变了，又我们见到越来越多商场可以插电啦。 是啊。 亦都有些屋苑里面又可以插电啦。 啊，是啊。 甚至乎有些住村屋的朋友呢， 嗯， 那原来那间卖汽车的公司已经在说，如果你住村屋啊，咁我送多一个咧，就系免费安装插电嘅工程俾你啦，咁样。 哦，就帮佢装嗰嚿嘢喺度啊嘛。 冇错啦，帮佢装嗰个插电器喺度，咁啊装喺个门口，咁啊等啲人咧，如果架车系即系要驶翻去佢屋企门口，就咁样去到插电咯。咁 系咯，咁其实系几好嘅呢样嘢，即系你多啲地方俾人度插到电咧，咁人哋先用到电动车呢样嘢啦。咁今次呢一份嘅财政预算案咧，就会系建议喺多啲嘅地方度整啦，包括就系呢个比较特别啲嘅喺油站。嗰度咧就係改裝一啲位出嚟啦，就叫做即係用一個叫做一地多用嘅模式咧，就會喺一啲比較大型少少嘅油站啦，或者一啲石油氣嘅，都係總之都係油站啦、加油站啦，就會喺嗰度咧就係會釋放多啲土地出嚟，就係起多啲嘅快速充電站出嚟嘅。咁但係咧第一批呢啲咁嘅插電站咧，其實最快都要2024年咧先會落成嘅喎。 咪仲有两年， 系啊，都仲要等噶。咁不过到时候即系两年之后啦，插电嘅地方咧就会越嚟越多噶啦，咁样。咁同埋咧，亦都系即系政府咧都会注资多15亿出嚟咧，就会系延长有一个就系头先你讲啦，屋苑里面咪有啲插电器嘅，咁佢就会延长呢一个屋苑充电二嘅资助计划，咁咧就会延长4年啦，去到2027至2028年度嘅。咁到时候咧就会推动更多喺啲私人住宅嘅楼宇停车场里面咧就装多啲呢一啲嘅充电设施啦，咁样咁啊，到时会有超过700栋嘅私人楼宇啦，就会有14万个位咧，都可以系改装，就会成为一啲嘅可以即系插电嘅地方咁样咯。 嗯， 咁不过咧都要即系如果系用电动车嘅朋友咧，都要留意，即系原来政府计划咧，2025年即系3年之后咧，就会将嗰啲充电设施咧就要征费啊，即系你到时插电咧要俾钱噶啦。咁啊， 咁插电本身系应该要俾钱嘅，系因为而家好多优惠啊。 系啊。即係到時佢就即係，因為點解佢要咁樣徵費呢，就係，因為佢希望呢一個插電嘅服務咧，係可以吸引更多即係私人公司參與啊。咁咧令到更多地方有呢啲咁樣嘅充電器俾人用到咯。係啊，即係你知俾呢啲市場化將呢樣嘢，咁咧就可以令更多嘅私人企業有興趣可以即係做呢樣嘢咯，俾多啲擺多啲呢啲嘅插電器出嚟咁樣。係 啊。 咁啊，但係呢個就係啦，2025年嘅時候咧，到時候就留意啦。呢個揸車嘅時候，即係電動車啦，意思係啊。 係啊，我自己就唔係一個電動車嘅駕駛者嚟嘅。不过我都会有啲朋友就同我讲翻，就话揸电动车，佢同我讲其中一样有咩好咧？嗱，有啲朋友心声啊，佢就话几好噶，因为咧我买咗架车翻嚟咧，咁啊本身政府 又有一啲部分嘅就係津貼啦，咁樣，因為你即係向咗個環保進發啊嘛，咁有部分嘅相關嘅計劃咧，就俾翻呢啲電動車車主嘅。咁其實佢就話：我買咗架車翻嚟咧，我唔使再俾有錢噶啦。咁因為佢翻工嘅地方，有個 friend 翻工嘅地方咁啱咧，佢翻工嘅時候咧，佢就本身已經租用咗一個停車場，咁嗰個停車場佢已經係即係佢恆常要俾嗰個錢啦。咁嗰個停車場入邊咧就有得俾佢插電。咁個插電咧咁啱咧又係唔需要額外，即係呢段時間唔需要額外收費嘅。咁佢咪話哦，其實我已經唔需要再擔心嗰個油費啊，係加加減減啊，同埋佢架車就好似唔使俾有錢咁樣，想去邊佢就去邊咁樣，即係佢有呢啲嘅叫做快樂嘅分享就俾咗我嘅，系，不过都仲未打动我。 OK， 即系呢个先系重点啊，打动唔到你。但系就其实都系好嘅，呢个吸引你用电动车。 都系嘅，系啊， 系啊。咁但系不过咁啦，去到最后都系殊途同归啦，系咪？都系一样要俾钱啦。 系。 咁不过我觉得都合理嘅，你要用呢个油或者用电，咁你俾翻钱去。 其实系啊，好 合理嘅，系啊，咁样咯。不过呢个电动车咧，即系头先，即系我唔知道你有冇印象，小白。我哋之前咪有讲话有个电动巴士绿色嗰只， 我记得系啊。 到而家都未推出啊！当初咧就话新年之后咧就会逐步咁样喺市面度，你会喺弥敦道啊、 弥敦道 观塘道啊嘛。 我就奇怪啫嘛，出弥敦道咁多次，我以为有缘无分同佢。 哦，唔系，真系你系冇得有缘嘅，因为佢系未出现啊，因为呢样嘢。咁所以就即系唯有空中结缘啦，唯有可以可能 系 空中作缘，好似系唔知五台有个节目，真系唔知啊，真系。 点啊？你喺度听五台节目？ 系我帮你听下你哋晨光啦，咁样系啊，咁样所以就嗰个巴士要再等一。等啦吓，即系到时候就可以留意翻呢个绿色巴士，可以见到佢嘅面目咯。 如果佢出现嘅，话俾我听。 哦，绝对会啊，放心。 我会揾下佢影下相 ，selfie 下。 嗯，好啊，但我都有兴趣睇下嘅。 系啦， 呢个 我约埋一齐去揾下佢啦。我同你好啦，两个人啊。 OK， 你系先好讲啊，小白。 有乜所谓啊？我系咪？ 哦，好啦， 好啦，好啦，倾住咁多先。唔该晒 Toby。咁啊，天气方面又问一问钟哥啦。早晨，钟哥。 早晨啊，又系我啊，小白。 系啊，打搅你啊，今日打搅你两次啊。 咁客气啊。 唉、哎，礼多人不怪啊嘛，系咪？ 你就系想知个天气啫。 想知啊，咁啊，因为仲系冻冻地，而家系咪咧？ 嗱，我先讲咧，天文台讲嘅嘢咧系全部中晒嘅。 系。 嗱，首先礼拜初嘅时候讲啊。 嗯。 嗱，首先佢话呢个礼拜下，即系礼拜尾嘅时候会暖翻啲啦。 嗯。 但呢样嘢相对㗎嘛。 係啊。 咁今日呢的而且确係比礼拜头嘅时候暖咗喎。 係啊係啱啊。 咁、至于係咪真係好暖呢，而家都係而家哦，如果出我呢边係13度喎，真係暖过之前喎。 咦，我呢度都係13度喎。 我之前8度9度嗰啲时间真係暖咗一大半啦。咁另外佢话礼拜尾有阳光，哦真係喎、哦、不过只不过係晏昼先有啫。 嗯。 但係都系有阳光啊，又中咗喎。 係啊。 咁所以佢话温度会慢慢会爬升翻，又啱，全部中晒。咁佢话礼拜头先有几阵骤雨，又系礼拜头落咗雨啦。 系啊， 咁所以咧今日咧相对嚟讲咧系暖咗啲嘅。不过十零度呢个温度对于好多人嚟讲未必顶得住嘅，特别系一啲哥哥姐姐们啊吓。咁、如果你哋起身都系见冻嘅话，天文台都有讲噶，早晚温差较大啊。咁、所以起身或者太阳落山嘅时候，都不妨真係唔好諗啦，穿多件衫，攬返條頸巾，戴返頂冷帽，咁就會好啲啦。 梗係啦， 呢啲時候呢如果感親就唔好啦。 係啊，暖咗就自己㗎嘛，做咩有件衫喺度唔穿㗎，係咪喺度逼自己凍呢咁。 係啊，嗱，所以呢個禮拜都係嘅，如果你朝早夜晚要喺街嘅話呢，不妨穿多少少。如果你淨係晏晝出去工作嘅話呢，咁你好彩啦，淨係做晏晝啊！咁同埋你就可以稍微可以將件外套放低，着翻件薄少少嘅外套都可以噶啦， 輕便少少啦，就可以 輕便啲啦，係啊， 係啊，咁啊，早晚記住啊，千祈唔好著涼，聽鐘哥講啦。好啦，唔該曬鐘哥，快啲翻入嚟一齊做節目啦。詳盡嘅天氣方面啊，大致天晴，早上寒冷，日間最高嘅氣温大概18度，吹和緩北至到東北風。展望啊，週末期間大致天晴，咁啊氣温咧會逐步回升啦，日夜温差亦都係較大嘅，咁所以咧即係早晚嘅时候啦，着多件衫啦吓。下周初至到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1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8%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二至到三，低水平嚟嘅。咁啊，寒冷天气警告早上嘅时候咧，就依然生效噶。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有民间风俗研究者周树佳。 早晨啊，佳哥。 早晨，早晨各位。 嗱，听到我哋咧继续维持住电话访问，就知道我哋梗系同心对抗疫情啦。 系啦，梗系啦，唉，大家都要即系咩咧？自觉啲啊。 系啊，嗱，咁啊，今朝早咧，不如都问下佳哥咧，香港历嚟咁多年咧，有冇啲令人好深刻嘅一啲瘟疫啊、疫症啊等等发生过嘅咧吓？ 嗱，讲真，即系我亲身经历嘅。大規模到好似今次咁樣咧，即係未見過嘅，未見過嘅。咁你又間唔中有啲咩嘅流行病啊嗰啲咧，咁都會經歷過嘅。譬如話以前咪有霍亂嘅，霍亂咁啊，我嗰時我都係讀小學嗰個年代噶啦，咁啊要打霍亂針嘅。咁啊白喉啦，呢病症呢，我呢都唔係算係瘟疫嘅。咁另外仲有啲係咩咧？我記得就係瘋狗症。瘋狗症咧，有段時間咧都係即係又要大家小心啲狗隻啦，咁啊拉捉流浪狗啦，捉得好犀利啦，咁樣啦，咁樣咯嚇。咁、但係講真，如果講到真真正正叫瘟疫咧，我諗最犀利咧，睇翻啲書啦嚇、啊，歷史嚟講咧，都係十九世紀末當時喺香港發生嘅黑死病。即係鼠疫。 係 鼠疫。嗱咁呢場鼠疫咧，就唔係香港發生先嘅。是由大陸傳過嚟香港嘅，咁啊，當時你知啦，嗰陣時嗰個環境咧，即係個關卡冇咁嚴啦，嗰個交流都好頻密啦，咁啊同而家差唔多啦咁樣，所以當大陸咧發生呢個瘟鼠疫嘅時候之後咧，就好快就傳咗嚟香港咧，咁啊真係死好多人啊嗰陣，咁啊死咁啊，但係嗰陣時咧嗰、那個衞生環境啦，同埋咧就係嗰、那個。冇，即系嗰个咩咧？嗰、那个抵抗啊，那个治理嘅问题咧就唔及而家算系好好多嘅。 系，当然啦。 咁嗰阵时咧一发不可收拾，而且成个瘟疫咧系蔓延咗几年嘅，好多年嘅，好多年嘅。咁咧香港其实咧喺民间里边咧都好多有关呢啲瘟呢个鼠疫啊嘅一啲零零散散嘅历史文物嘅、哦。我点解讲系历史文物咧？因为咧香港有好多嗰啲即系庙宇啊。啲匾啊，啲牌匾啊，咁其实咧都同咧今次呢个咧呢个咁嘅瘟疫啊、鼠疫系有关嘅，同香港发生嘅鼠疫有关嘅。嗱、譬如话咧，喺呢一个上环嗰个叫做百姓庙啦，即系我所谓而家嗰个叫广福义祠啦，咁里边咧就亦都系有一啲咧，就当年咧就系祈求瘟疫啊，即系祈求个神灵啊，克服个瘟疫。个瘟疫咁咧就多谢个神灵咁啊牌匾咧摆咗喺度嘅，系啦。咁另外咧亦都有嗱，譬如话呢一个深水埗嘅三太子庙啊，咁亦都系咧话咧同当年咧香港咧发生呢、這个咧呢一个瘟疫系有关嘅，咁咧当然咧就因为咧深水埗有好多嗰啲打石工人咧就喺呢、這个上面叫做淡水的地方咧，系搬落嚟住嘅。咁咧，佢哋咧就当佢深水埗发生呢个鼠疫嘅时候、瘟疫嘅时候咧，佢哋咧就即系可能系当时个卫生环境唔好啦，或者医疗环境唔好啦，基本上冇办法对抗嘅。咁冇办法对抗，唯有靠咩咧？就靠谂起神灵啦。就谂起佢哋乡下咧，以为得我哋有个好劲嘅神灵叫三太子，即系哪吒，不如请佢落嚟镇压咧咁样。咁於是乎咧，就請咗呢個神靈咧，就落嚟香港咧，就供奉，而出現咗後嚟而家嘅三太子廟。另外咧，我亦都諗起咧，喺大嶼山。大嶼山係咩咧？大嶼山咧，六湖上邊，大嶼山有個地方咧，就介乎大澳同埋寶蓮寺嘅中間一個山窩嘅地方嚟嘅，叫做六湖。六湖。咁六湖里边咧有一间佛寺，叫做六湖精舍。六湖精舍嘅前身系一间道观嚟嘅，后来先变咗佛寺嘅啫。呢间道观咧叫做纯阳仙院。咁啊，纯阳仙院咧原本系有一班咧修道嘅人士，有男有女噶，喺度修道嘅。但系点知咧，根据佢哋嘅历史咧，喺我唔记得咗边一年啦。大约都系十九世纪末嘅，即系同嗰场鼠疫个时间差唔多嗰时啦。就遇上咗咩呢？遇上咗瘟疫，但佢只系讲瘟疫咋，死咗好多人。 系， 咁结果呢，当时候嗰个道观个观长叫做罗元一，就因为佢冇咗咁多嘅志同道合嘅人喺间道观嗰度啊，咁佢又好信呢啲风水啊、命理嗰啲嘢嘅，咁咧佢就觉得呢间嘢咧唔旺道观啊，咁于是乎先后嚟咧就 将根蒲冠咧就托咗呢个和尚， 哦、 叫做观星法师。 嗯， 咁跟住咧佢就飘然而去，就离开咗呢间道观，系咁样嘅。 系。 咁后来咧，我曾经做过呢个瘟疫嘅少少嘅掌故嘅调查噶，因为咧点解咧？当你去到大澳嘅时候，你会发觉咧，其实六湖同大澳好近嘅呀，因为以前上六湖咧，必定要经大澳嘅。 嗯。 而大澳咧，民间上面正正系有一个同瘟疫有关嘅传说，就系咩咧？而家大澳咪每年端午节都有所谓我哋嘅国家嘅非物质文化遗产爬一条龙船嘅。 嗯。 嗱，呢三条龙船咧，古龙船咧有过百年历史嘅。 嗯。 点解会出现呢？就系、是、因为大澳曾经发生瘟疫。 系。 所以要爬龙船嚟驱瘟。啊，另外仲有一个古仔嘅。 嗯。 就系、是、喺大澳隔篱有个地方叫义澳嘅。 系。 义澳系点样呢？义澳又系有一个咁嘅讲法，就话咧喺百几年前咧发生一场瘟疫，结果义澳啲人走晒。 嗯， 所以点解义澳而家里边嗰条村系吉咗嘅，需要啲人去复耕？点解咧？因为就系因为嗰场瘟疫， 嗯， 令到好多人死咗，亦唔死嗰啲都走晒， 嗯， 放弃咗嗰条村。 系。 另外仲有一个古仔，又亦都系附近嘅， 嗯， 就系石壁。 系。 石壁水塘。咁啊，水塘啦，但系石壁水塘喺之前咧，系一条叫做石壁围嘅地方嚟啦。呢条围咧几百年历史噶啦，系围头村嚟嘅，讲围头话嘅。 嗯 哼，但系呢条围咧喺建石壁水塘之前咧，其实已经系毁咗一次噶啦，冇咗一次。点解咧？因为瘟疫。 嗯， 瘟疫到咩问题咧？系嗰啲人成条村放弃咗，搬咗出去近海口嘅地方重建条村。 嗯， 而将嗰条旧围完全放弃。 嗯哼， 系咁样嘅。 系， 所以咧。整个大屿山咧，嗰、那个南部啊，西南嗰边啦，其实咧当年都有喺百几年前咧，都系做一个好紧要嘅瘟疫嘅传说嘅。 嗯， 但系其实唔应该话传说，其实应该系历史嚟嘅，不过系冇乜细致嘅资料。 嗯。 系 啦，系以前咧，啲人成日都话咧，如果有瘟疫发生嘅时候咧，就可能会成条村一齐登高啦。唔知而家仲有冇呢个讲法嘅咧、 哦？你呢个讲法就 系 重阳节落嚟噶嘛？ 系咯， 系啦。咁而家讲真啦，重阳节落嚟其实都冇乜人知噶，啲人就只系知道拜山嘅啫，就知道咧，因为当年咧喺汉朝嘅时候咧系要避瘟疫， 嗯， 啊避瘟疫，咁啊先至慢慢咧系慢慢演化咧成为咧啊变成一种咧就系、是、诶。反正登山不如就拜祖先啦，咁样就出现咗呢、這个过几千年啦，到二千年到啦，咁都出现咗呢个变化咁样啫嘛。 所以唔知而家咧咁多人中意行山咧，系咪同呢一个传统有关啊？ 行山咧，其实就唔一定系避瘟疫嘅，就主要系强身健体啊嘛。 系 啦，同埋而家近期咧，我发觉仲有一个好好嘅原因嘅， 嗯， 就系咩咧？就系、是、咧，我发觉行山用品咧越嚟越时装化。 哦， 咁好多人咧。花咗钱买咗啲时装咧，梗系要出嚟 show 下噶嘛， 影下相噶嘛， 系啦，打下卡噶嘛，你唔觉发觉好靓噶咩？啲衫啊，衫啊，啲装备啊，都好精致嘅咩？ 不过咧，即系疫情咧，而家来势汹汹啦，大家咧真系减少外出咧，就先至系上策啦， 系啦，梗系啦，佢仲爱锡自己先，第一件事。 好啦，咁下个礼拜再同佳哥倾过啦，唔该晒， 嗯，拜拜。 始终我都是想抱紧，身边知己亦说你我很相衬，等有日会预言成真。24 hours 未停想念，分秒都想与你遇见，来电时仿佛坐于针尖，有事发生在这天。You kiss me so sweetly， 沿路的苦等已变成美感，曾在夜里独舞铺出多优美气氛，不曾变心，接触瞬间你更加吸引。You kiss me so sweetly， 时日的交织要爱情更真。心忍相信贴紧 啦，时间揾嚟 J-Funk 冯允谦一首嘅作品《报复式浪漫》啊，有啲嘅手机练习通告咧，都唔好忘记同大家睇一睇。今日由上午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都要挂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都系今日上午八点至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亦都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时间嚟到早上嘅七点二十八分啦，出边室外温度十三度，相对湿度76%，寒冷天气警告早上嘅时间提提你啦，继续生效紧嘅。 今日系2月25日，星期五，农历正月廿五，适宜祭祀、祈福、开光、出行、拆卸、修造、动土、入宅、迁徙、上梁、开祠、入殓、安葬、破土。 终于有翻一日好日啦！ 日日都系好日。今日忌嫁娶、作灶、安床。 唔做呢几样嘢就得啦。 唔使太刻意避开嘅。今日都系国际朱古力坚果日， 我会好好享受食甜品带俾我嘅喜悦噶啦。 日日之计在于晨，光大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俄罗斯向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现时已经控制距离基辅大约30公里外的空军基地。俄军表示，首日任务成功打击乌克兰83处地面军事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表视像讲话，指星期四有137名乌克兰人死亡，包括士兵和平民，316人受伤，形容死者都是英雄，呼吁国民保卫国家，呼吁国民保卫家园，所有准备战斗的人将会获得武器。他说俄罗斯和世界其他国家之间出现一道新铁幕，就似冷战时期一样。泽连斯基又发布全国总动员令，所有新兵和预备役人员都会被征召入伍战斗，为期90日。当局又禁止所有18至60岁的乌克兰男性离境，以保护国家的防御和动员能力。俄罗斯和全球多国爆发示威，抗议俄罗斯向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大批示威者无视当局警告上街，高叫不要战争等口号，并举起标语。国内超过50个城市亦有人示威，有组织说超过1600人被捕。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几十名示威者在俄罗斯大使馆外挥舞乌克兰国旗，高叫停止侵略的口号。英国伦敦有几百人在唐宁街外集会，要求政府向俄罗斯采取更多行动。法国巴黎、西班牙马德里、德国柏林等地亦有反俄示威声援乌克兰。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发布撤离中国公民自行登记紧急通知，将安排包机接返在当地的公民。登記人士需要持有中國護照或旅行證件，包括香港、澳門特區護照、台胞證。無證照人士需要持有國內身份證。登記時間截至當地星期日晚上12點。通知表示，當前烏克蘭國內局勢急劇惡化，在烏克蘭的中國公民和中資企業處於較高安全風險，為準備分批包機接返有關的事宜，現正開始進行登記。 搭乘包机根据自愿原则，包机派出时间根据飞行安全情况确定，届时将提前通知。后续安排要关注使馆发布的通知。使馆呼吁国民以保障人身安全为首要，并提前准备登机物品，以便陆续接到通知后迅速行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早上寒冷，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气温逐步回升，日夜温差较大。下周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3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封路嘅地方啦。喺观塘道，因为有水管急收，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开源道嘅慢线需要封闭。咁喺油麻地嘅庙街就有爆水管，庙街介乎希隆里至到文明里之间，部分行车线都系需要封闭。佐敦嘅国士道都系爆水管，介乎佐敦道同埋德成街之间嘅一段国士道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咁喺土瓜湾嘅鸿运街同样受到爆水管影响。红运街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红运街唯一行车线要封闭。大围的下城门道的水管工程还在做的，介乎大围新村路至到油安街之间的一段下城门道都是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的措施，经过要小心。隧道方面，暂时各区隧道和路面交通一切都是正常。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想话俾呢位女歌手知，无论几多个 tomorrow 之后，会等嘅人都一定会等落去嘅。话原本呢首歌咧系谂住喺演唱会台上面唱俾乐迷听，鼓励大家正面面对疫情同埋其他艰难嘅时刻。估唔到自己嘅演唱会咧就一再延期，所以最后呢首歌亦都系用嚟疗愈自己。作曲 Edgar 填词林若玲，编曲 Johnny Yim， 监制舒文。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Edgar Tomorrow。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新冠疫情严峻，政府在各区采样检测污水，针对呈阳性的样本，向涉及的住户派发快速测试套装自行检测，识别隐性患者。市民应观看示范和按指示正确使用套装，要等20分钟才可读取结果，时间不可以太长或太短。结果呈阳性应尽快安排进一步检测，快速测试只用作自愿检测，不可以替代强制检测。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 小猪，你觉得一份人怎样 呢？外表就有点古惑，但其实就是好锡老婆那些啦。不错不错的。喂，我是 Miss Pillick 小猪姐姐，想知道我揀哪一顶波绳，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2点至4点，我是你的后妹妹。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帝。 周大事回顾啊！ 体育一周大事回顾，问一问阿 O 先，今日星期咧，喂都有好多体育盛事系嘛？ 系啊，咁啊，首先讲一个关大家事先啦。咁啊，杭州亚运咧就踏入啊呢一个200天嘅倒数啦。咁啊，即将准备噶啦。咁啊，九月度就会举行啦。咁今年咧好多唔同嘅运动盛事仲会排住队啊。咁当然你话喂，上一两个礼拜仲系冬奥嘅热情，咁依家已经同你讲紧咧，喂亚运在即啦。咁啊，香港好多运动员咧已经啊密锣紧鼓啦。咁啊，去翻啲集训基地，而咧早少少翻到内地嗰度，因为即系你都知道，香港嗰度疫情严重啲啦，可能翻到去要隔离得耐啲。咁你点样喺隔离期间咧 ，keep 住自己的好体能啊，同埋 keep 住自己嘅状态咧，喺酒店嗰度要做啲叫做重力嘅训练啊，咁呢啲全部都系考量之列嚟嘅，咁所以就辛苦一班咧，香港嘅运动员啊，继续加油俾心机啦。咁啊，九月就呢个杭州亚运，咁啊，去到十一月尾咧，就如无意外咧，就系呢个卡塔尔世界杯啦。咁啊，讲紧就系、是、喂，今年咧世界杯年嚟啊嘛，咁啊，希望大家都 pick up 翻啲啊有波睇嘅运动盛事啦。咁因为如果我哋望住个足球 schedule 啊，或者望住啲 NBA schedule 啊。时间会过得快啲啊！ 系啊，追下一场波，追下第二场波，你又发觉喂，咁啊一个星期啊！ 系啊，我都系咁样觉得噶咋，即系你当麻醉又好，或者娱乐又好，点都好啦。咁啊，换转个角度睇嘅时间应该过得好快嘅。咁啊，千祈唔好感觉度日如年，咁啊，正能量正面啲。咁有阵时睇啲运动员都系噶， 系啊， 受完伤之后咧，出翻嚟继续努力比赛，咁都系一种不屈不挠嘅精神咯。我觉得 啱啊。咁啊，如果你话香港队方面咧，亦都可以讲下。港队咧，今日亦都会咧就四线出击嘅。咩叫四线出击咧？嗱，香港男女子花剑队同埋女子重剑队咧，咁啊分开啦，咁啊会去到呢一个咧埃及啊、墨西哥同埋俄罗斯举行世界杯分站嘅。咁啊有19名。嘅劍手啊，咁我哋就希望喺首日嘅小組賽嗰度咧就得位，咁啊，梗係希望入去正圈嘅賽事啦。咁另外咧就體操王子，咁啊石偉雄亦都會喺德國啊，咁啊出戰咧就係呢一個嘅首站嘅世界盃，咁希望咧。咁啊，跳出好嘅成績喎，咁啊，東京奧運咧，咁啊有少少嘅失誤啦，咁啊希望佢喺世界盃嘅成績方面咧就可以做得好啲啦。咁啊，另外咧就係奧運金牌得主嘅張家朗咧，嘅花劍隊啊，咁啊一班嘅好手啦，咁啊佢哋完成咗上個月中嘅法國站之後咧，目前啊。已經亦都係去咗呢一個嘅埃及嘅開羅嗰度咧，就準備啦啊，準備又有一場大戰。咁啊，隊入邊啊嘛，張小倫啊，佢哋咧亦都會喺今日嘅時候咧就出戰一啲嘅小組嘅賽事，希望咧又攞到好嘅成績啦。咁啊，可以繼續咧就為香港爭光啦。所以話咧，港隊啊都有好多嘅體育咧喺唔同嘅地方嗰度啦，咁啊為香港咧就爭光喎。呢個唔錯。 係啊，冇錯啊，小白你講開港隊咧，我再講埋咧香港嘅足球代表隊啦，咁啊將會喺6月舉行嘅亞洲杯外圍賽嗰度啦，咁喺印度舉行啦。 喂，抽得好籤喎、啊，佢哋 係啦。嗱，老實嗰幾隊咧唔算特別強嘅啫，好老實，你起碼可以避開到日本啦、南韓啦、國足都好啦，咁其他都真係實力凌駕喺港隊之上嘅。咁但係今次就抽到呢、這個柬埔寨啦，咁柬埔寨唔知仲係咪阿漢達去本田貴佑做領隊咧？帮大家 check 翻啊！ 要 check 我都唔敢讲嘅，佢会唔会突然间走咗啊？我唔知啊，即系佢走咗，唔会讲话佢走咗噶嘛，系咪？ 系啊系啊，咁又系，我特别系我哋作香港媒体啦，未必会即系报道。喂 ，Honda 而家本田贵又去咗边度？嗱，我印象之中仲系踢紧教紧呢、這个带紧柬埔寨嘅国家队。 系啊系啊， 咁啊，其实阿富汗都系强队嚟嘅，即系如果你话勉强如果成 team 入面阿富汗是应该是整个叫做小组入面最强的，咁印度希望都可以打和啦，咁香港队继续俾心机啦，咁你话喂除咗即係香港的足球要睇睇，咁仲要睇下国际嘅视野啦，咁你都知道俄乌战争依家都已经唔係如箭在言啦，已经叫爆发咗啦，如果係可以咁样讲，咁希望伤亡就减少啦，咁俄罗斯嘅射手呢斯莫洛夫咧就表態係反戰嘅，咁啊唔止佢表態啦，我估小白同我都係同一個立場啦，就係、是、喂大佬，今次咪2022年咧仲戰爭，已經有好多嘢煩緊啦，大佬係咪先？ 咪咯，即係世界和平又幾咁緊要咧？係咪無端端打仗咁做乜嘢咧？ 咁希望大家可以放下屠刀啦。 係咯。 立地信咩都好啦，立地 已经要同呢个疫情打仗噶啦，你仲要攞埋粒子弹出嚟，真系错呢啲。 系啦，咁啊，重复多次啦。咁你话喂，中意运动啊，中意行山跑步嘅你咧，咁今日都要提醒翻啊。咁啊，社交距离嗰度收紧咗，就算你行山、跑步、踩单车。全程都戴口罩啦， 系啊，记住全程要戴口罩啊。咁啊，头先阿 O 咧都讲开呢个乌克兰同埋俄罗斯方面有战争嘅关系啦。咁所以咧亦都唔多唔少啊，咁啊影响咗咧就系欧洲一啲嘅赛事嘅。咁啊有啲会议啦，咁啊而家咧都喺欧洲嗰度咧就进行紧嘅。咁啊就讨论咧呢一个嘅政治危机。咁啊佢哋亦都谂紧啦。咁啊确认紧喺呢个5月28号嘅欧联决赛啊，从呢一个俄罗斯嗰度咧就撤出嚟。咁啊佢哋都谂紧啊，到底新嘅场馆为边？咁當然你話英國嘅場館亦都會其中一個大熱啦，咁到底係咪真係會去咗英國嗰度踢呢一個決賽呢？咁唔知啊，呢個都冇特別嘅聲音出嚟啊，咁所以咧就等待佢哋開完會之後咧就公布咯，係咪先呢個就？ 系咁啊！琴日都有啲波睇嘅，咁啊，歐洲協會聯賽啦，即係歐協啦，咁啊，李斯特城作客3-1贏咗咧呢個蘭達斯嘅，咁啊有一場單頭嘅英超啊，阿仙奴2-1啊贏咗狼隊咁樣，咁啊呢啲都係考量之列啦。禮拜六日仲有好多好波睇嘅。NBA 方面咧，禮拜六嘅朝頭早咧，印象中11:00咧就有呢個洛杉磯打比啊，呢個 LA Lakers 啦，即係湖人隊咧就對快艇隊咁啊。上個禮拜進行嘅明星賽，唔知大家收唔收貨啦？咁啊，娛樂性質就甚高嘅。咁你話實戰嚟講，大家都係得啖笑啦。你都知道一班入樽好叻嘅人係咁入樽，一班射三分嘅人好 咁射三分。 咁你睇得多都會嚟啊！等於我你啊，小白你好中意食明太子，你日日食。啊，可能你唔覺得你啊，我都知道， 我都會覺得你噶，哇，可能鐘哥冇乜所謂咯、 啊，係可能係可能， 佢舉起手指話係啦，已經 係啊，咁總之都係嗰句啦，即係個道理好顯淺啫，即係你日日食山珍海錯，咁你總有陣時都會想食翻啲清淡啲嘅，咁啊睇下今個禮拜就進行翻啲technical 啲啊實際啲啊，翻去打呢個常規賽，咁啊 LA 打比，咁啊禮拜六冇嘢做，留喺屋企睇下波啊，唔好周圍共嚟共去啦，咁樣咯。 啱啊，咁我望埋少少網球先喎，星期三的时间呢，咁杜拜网球赛啦，咁陶总自己做高域呢，咁喺男单次圈吓，咁以6-3、7-6击败咗俄罗斯嘅选手，咁进身8强，咁凭外卡参赛嘅英国梅利呢，咁亦都喺次圈输咗5-7、2-6呢就不敌意大利嘅4号种子，咁错过咗呢第7-8场嘅巡回赛胜利，咁但要讲埋拿度喎。拿到又破紀錄了，咁啊之前先至啱啱破咗咧，就係21度贏得大滿貫啊！呢一位泥地王嚇拿到勁啊！星期三嘅時間咧，佢喺墨西哥嘅網球賽男單次圈就以6-0、6-3橫掃美國嘅一位球手高斯洛夫，咁啊亦都會喺並且啊將會喺2022年咧，咁啊戰績啊改寫至到12場全勝，咁啊創造咧就個人職業生涯最好嘅一個開季，咁啊似乎今年係拿到年嚇。 係啊，咁啊。有陣時打波都係一命二運啦，靠風水啦。咁你話實力緊唔緊要？緊要。 緊要。 咁碰巧你做高域又有嗰個澳洲事件，咁好人又即係叫做窒礙咗佢嗰個氣勢，跟住 嗱， 我冇乜對手，我自己一個打咯，自己一個打好啲咯，咁樣。 係啊，佢應該諗埋咧，做高域嗰啲諗埋啊，即係上次嗰個澳洲風波嘅時候咧，會唔會喺唔係話佢網球嗰個技術啊？在他自己的生命上面会不会造成一些阻滞，其实他应该想起这些。咁啊，令到佢可以即系各方面咧盘算得可以全面少少，有个啱啲嘅决定咯。 系咁啊，其实运动员咧嗰啲德智体群美真系要操得好劲嘅。咁你即系除咗体能要操，技术要操，其实个 EQ 都要操。因为好多时候有啲球迷咧，有啲叫做不礼貌嘅言语喺旁边讲，我乱笠啊，譬如讲话，哇咁渣个打得，咁你点样去即时平复情绪，或者点样稳定自己嘅？心靈咧，呢個係好多運動員其實用咗唔同嘅方法啦，有陣時用一下啲冥想啊，一啲 技 術，有陣時學一下一啲正向嘅輔導啊，其實好似即係我哋晨光大學啊華山教授教我哋嗰啲，喂，即係有陣時都樂觀，但你唔係死話俾自己聽，哇，聽唔到嘅，冇事嘅，繼續打就得。喂，你真係人哋大大聲咁樣講。收工啦、啊，你好渣咁样话你有阵时真系未必得噶嘛？嗰条我好努力打噶咯，你叫我收工，我俾晒心机噶咯，咁可能嗰一刻 你有個每個瞬間崩潰嘅情緒，但係千祈唔好咁樣。即係坊間有好多方法俾大家咧 pick up 翻啲正。係 啊，所以你話運動員咧，佢哋嘅教練團隊啦，或者運動員嘅經理人咧，都係佔據咗一個好重要嘅位置。即係運動員嘅去向啊，或者好多唔同嘅事情咧，都係由經理人啊去到決定。咁喺體能上咧，有教練啊去督促佢哋嘅。其實佢哋身邊嘅人咧，都係佢哋成功嘅一個好重要嘅夥伴咯。咁啊，希望大家有多啲合作啦。咁啊，做多啲運動好嘅。咁啊，個個都最緊要身體健康啊嚇。咁啊，出街又記住戴翻個口罩，跑步都要。好啦，唔該曬， 唔該曬。 是否只眷恋光顾着别人，含着苦说躺去问，明日是否拒绝我，自我感觉是微尘。部分说他关于胜利做的一生，但做梦者花光了气力未曾漫长如今。还是近，总不禁会怀疑这参不透理论人生。如果不怕痛心，交不上恶运，若受挫跟他接吻，就一位说半句便能护理解的人，同追寻以磁场吸引，现今挣扎仍在问谁下苦功更是狠。如果不有信心找一个确幸，念力会将它接引，愿否出在半空找下那温，现实一分一点变做了更好的人，再不敢等靠谁护荫。开心站在薄碑，不安会意念落沉，幸运是中跨年的得分，于境界里完成我，不需怕世道残忍。长吸引，现今挣扎竞赛，问谁下苦功更是狠。如果不够信心，找一个确幸，念力会将它接引，愿浮着在半空找下来那温。现实一分一点变做了更好的人，再不甘等靠谁。 7:52，听过 Archie 冼正峰嘅《一个人的幸运》。早晨，钟哥。 早晨啊！ 系做咩事啊？ 唔系，每一次听到你踢歌咧，你会因应嗰只歌 嘅旋律咧，而帶動你嘅聽歌嘅氣氛。 係咪今日個心情比較沉重啊？ 點解啊？ 因為睇到啲國際新聞咁樣，咁打仗，大家都好唔想啊，同埋亦都即係睇到好多片啊，好多相啊咁樣，所以今日都即係都會。搭車翻嚟嘅時候，平時我睇新聞咧開心嘅，係啦，即係揾啲趣聞同阿鐘哥講下嘛。咁啊，今日都比較沉重啊，咁啊，希望真係送上祝福啊，亦都希望平安啦、啊，所有人都係。 呢個必然啊， 係， 即係成日都話咯，好似俄羅斯同烏克蘭對於我哋嚟講個地理環境啊， 好似好遙遠，係咪？ 其實而家地球好細， 係。 咁所以希望大家再雖然我唔識講俄羅斯話 啊，係， 咁大家都希望。大家坐低飲杯茶， 佢識聽英文，不過我哋都可以stop the war 咁樣， 係 咪？No war，no war 咁樣，咁同係啊，你又講得啱啊，因為初初你可能會覺得好遙遠啦，突然間跟住我發現，哦，平時我睇開做瑜伽嘅一條片，即係網上睇嗰啲頻道咧，教做瑜伽嗰個女仔咧。佢就係住喺烏克蘭嘅咁樣，咁跟住就你就會覺得其實我哋成個世界都係有連結嘅咁樣，所以你睇到呢啲新聞嘅時候，你就會好自然地就會有一啲嘅情感咁樣啦。好啦，咁跟住咧我就睇翻一啲輕鬆少少嘅新聞啦，咁亦都係一則國際新聞嚟嘅。咁呢一個咧就有趣啲，我想問一下鐘哥啦。之前去旅遊嘅時候咧，即係去旅行咧，都會玩得好開心啦。咁開心嘅時候咧，正所謂有四個字就叫做樂極忘形。有冇試過玩到留低咗啲好重要嘅嘢，或者跌咗一啲你覺得對？你嚟讲系非常之有意义嘅嘢，咁喺呢个旅行之后咧就揾唔翻啦。 一个回忆啦， 一段感情啦， 感情咁样啦。 通常都系。 如果实质嘅一啲物件咧，好彩 失而复得。 未试过唔见。 哦，冇试过唔见。 未试过唔见。 我讲你都好小心、啊。 我有个朋友就好阴功啦，即系阴功啊！佢去旅行咧，当然系咁旅行，成个旅行夹喺机场唔见咗。 吓、 啊？喺外地唔系香港，喺外地个机场 俾人偷咗啊？ 唔系啊，系冇咗啊。即係究竟有冇上過飛機又 check 唔到啦，咁、究竟係去到機場先俾人攞咗唔知啦， 黑洞入咗黑洞唔見咗， 冇咗喎，成個夾，咁佢帶咗好多嘢過去，或者都買咗啲手信噶嘛，咁最後點樣咧？咪只係得著兩樣，因為佢都要走噶，佢冇可能喺度等到個佢哋揾翻個夾翻嚟噶嘛，咁最好似係著兩賠翻少少錢，咁、就冇啦。咁佢話：咁當然就係話，如果揾得翻，我哋再通知你啦。咁樣 咁跟住就冇咗下文 啦。 哦，咁奇怪嘅事情啊！咁我自己都冇試過話唔見一啲好重要嘅嘢嘅。咁最多留低嗰啲咪叉電啊，即係嗰啲隨身物品，好容易留咗喺酒店嗰啲咯。咁走咗你又攞唔翻就算 了。呢啲我使唔使打俾阿 O 同佢傾啊？ 點解？ 因為佢經常賴低嘢噶。 仲要好重要嗰啲，例如錢啊，唔知點解一執到咧就覺得係佢啦，係啦，有記憶。嘅啲銀紙，咁呢一個呢位先生咧，佢就係一位英國人嚟嘅。咁佢11年前咧去西班牙旅遊嘅時候咧，哇！真係玩得好癲喪啊！佢竟然唔見咗身上面嘅一樣嘢，就係自己副假牙啦。 嚇！ 係啦，咁點解去西班牙玩會唔見咗副假牙咧？ 咁貼身，點解會唔見咧？佢經常都。戴住 作为编剧导演嘅你，你觉得喺咩情况底下嗰副假牙会摆低咗，或者 瞓觉啦， 飞甩咗咧？ 你瞓觉会摆低佢啦，即系话佢可能起身走嘅，咁你起身你会自觉性嚟戴翻噶嘛？即 系 可能佢起身嘅时候好匆忙，匆忙到佢都唔记得要戴翻副假牙， 系 咁先至合情合理啊！ 但系如果你知道咗嗰副假牙啦咁重要啊，咁你配过好烦噶嘛，咁你又翻转头攞啊，佢系唔知道去咗边度或者揾唔翻嘅， 咁忘记咗，即系佢可能有啲唔记得嘢嘅习惯。 系啦，我睇到佢呢一个情况咧，我就话哦系，佢饮醉咗，佢醉到呕。咁啊，呕吐嘅时候咧，连棚牙都飞埋出去，就跌咗落个垃圾桶嗰度。咁你嗰阵时醉咗，你唔知啊嘛。咁总之就掠咗啲嘢啦。咁到佢醒翻嘅时候咧，佢醒起啦，应该就系呕吐嘅时候咧， 跌咗 嗰棚牙就飞咗落嗰个垃圾桶嗰度。咁但系去揾嘅时候咧，已经被人倒咗垃圾啦。即系你过，即系醒翻清醒嘅时候咧，揾唔翻啊咁。咁佢搞到咧，佢就喺嗰个西班牙嗰个旅程咧之后就。 就冇牙用啦。 但系想配都唔可以即刻配翻啊嘛。 系啦，佢都要飞翻去自己即系英国嗰边咧，先至可以配得翻嘅。 咁点算啊？佢成程就系饮水或者 佢冇牙咯，系啦，就冇咯。 唔可以食嘢喎。因为佢只可以饮嘢嘅啫，佢都冇牙咯。 系啊，即系可能饮下啲牛奶， 或者好似上一次咩，我哋有一日讲啊嘛，有啲咩榨汁咯， 榨汁咯， 就放咗榨晒做流体咁样， 流质食品都饮汤咯咁样。咁我谂嗰一次旅程对佢嚟讲咧都非常之深刻嘅。咁、但系你以为呢啲咁嘅嘢唔见咗，咁冇啦，堆填区见啦，系咪先？点不知十一年之后，而家有人揾翻佢，就是、西班牙嘅政府咧。寄翻呢棚牙俾佢， 十一年之后， 系啦，即系匪夷所思啊！呢件事， 咁有咩证据证明嗰副假牙系佢嘅先？ 嗱，犀利啦！过咗几年之后咧，西班牙政府就喺堆填区，真系堆填区见，但系佢揾到呢副假牙咧，佢就冇攞去堆填，因为咧根据西班牙嗰边嘅法例咧，假牙系属于身体嘅一部分，咁、所以咧一定要俾翻个主人嘅，即系视之为非常之神圣嘅嘢嚟啊，珍而重之啊，唔可以就咁掉咗佢嘅。咁、之后咧，嗰副假牙咧就保存咗喺西班牙嘅生物科技中心嗰度。咁回应翻钟哥嘅问题啦，点样可以寄到？翻俾个物主咧，就系喺呢个生物科技中心嘅实验室嘅员工啊，就尝试用 DNA 咧去到测试，睇下揾唔揾得翻个物主。咁结果咧，真系喺英国嘅 DNA 库嗰度咧，就揾得翻呢一个物主阿坡。咁啊，发现呢棚假牙个 DNA 咧，同佢咧系吻合嘅。跟住咧就即系透过一啲嘅程序咧，联络英国文化协会啊咁样啦，咁就将嗰棚假牙咧就俾翻阿坡。咁经过十一年之后咧，呢副假牙就同个物主重逢啦。咁、连个物主咧都觉得难以置信啊！系啊，即系好想开翻个博物馆镶起佢。 真系估你唔到啊！ 系啊。 俄罗斯喺二十一世纪高科技经济中嘅竞争力。制裁俄罗斯多间银行，累计资产大约10,000亿美元。不过暂时唔会考虑将俄罗斯剔出 SWIFT 嘅国际支付系统。英国政府宣布扩大 BNO 签证计划，喺新安排之下，容许1997年7月1日之后出生嘅18岁以上港人。只要父母其中一方擁有 BNO 護照，就能夠直接申請簽證。英國移民政策次官福斯特在聲明中表示，有關改動能夠堵塞漏洞，預計會在今年10月生效。日經平均指數報26,238點，升273點。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4.81美元，卖出1905.53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8，日元115.55，瑞士法郎0.926，加元1.281，人民币6.33，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9，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669。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冬季季候风正逐渐缓和，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早上仍然寒冷，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气温逐步回升，日夜温差较大。下周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3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正常噶。咁另外咧，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咧，由于有突发事件啦，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咁一带就比较挤塞。重复多次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咧，由于有突发事件啦，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咁一带咧就比较挤塞。路面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咁另外较早前佐敦嘅国士道爆水管 介乎佐敦道至到德城街的一段角士道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咁而家封路就已经重开。土瓜湾的鸿运街有爆水管，咁鸿运街的唯一行车线都是需要封闭。最后食安仔提提你，腌制小食的钠含量惊人，一次食晒成包就好易超标。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青衣、青衣村、宜居楼、将军澳、安宁花园五座、黄大仙、擎轩苑、北角模范村、文康楼、观塘顺利村、利康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好精彩嘅一首新歌啊 ，Thomas M featuring Milky Day， 呢个礼拜新入榜占第九位 ，One Last Dance。 I don't know what our day is like tomorrow, but I feel like you're packing away to leave, just somewhere far from me. Yeah, yeah, yeah.And I'm scared that you'll find somebody better, just your type and without the anxiety. 'Cause how could I compete? Do you mind if we dance? Follow me, feel the beat, take my hand for one last dance. For one last dance. 同最心爱嘅人喺埋一齐咧，当然系唔愿走啦，所以跳埋呢一只舞先算啦吓。呢、个礼拜先入榜占第九位 ，Thomas M featuring Milky Day，One Last Dance。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板斧你好叻啊，上门剪头发呢一门生意你都做埋喎、 疫情之下大家都係搵方法生存啫， 不如我哋合作一下嚟。 大咪张，你想我帮客剪头发嗰陣时唱歌如奔啊？ 唔係，我只係想提议我哋开个联名户口一齐储钱啫。 咁如果银行执咗联名户口啲存款又点计算补偿喎？ 听实，2月25号星期五下午1点到3点Made in Hong Kong嘅存款保障大家姐广播剧就会知更多全保会的细节和资讯的了。 香港电台火拍香港演艺学院联同32位演艺钢琴家将贝多芬钢琴奏鸣曲逐一呈现，同时向一代音乐巨匠致敬。 电视节目贝多芬钢琴奏鸣曲全集，星期六下午一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啲声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尽力啲先，尽力最真。 晨光财经第一线， 8:11啊！晨光财经第一线咧，今朝早我哋邀请到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 Dicky 咧，同我哋睇下个市嘅早晨啦 ，Dicky。Dicky 早晨， 早晨 ，Kimmy 中哥，你哋好。 系你好 ，Happy Friday 啊！不过今日就应该大家个心情就冇咁 happy 啦。咁、见到开战啦。不过寻日咧，寻晚咧见到美股咧就有咧做咗一个嘅 V 型反弹。咁其实今日港股啊 ，Dicky 你又会点睇咧？ 好，其实都真系啦，战云密布啊吓、其实即系任何战争，我相信冇人会想见到嘅吓、生灵涂炭，尤其是真系战争过后，真系点咧？系咪就系可以解决到所有嘅问题咧？咁即系伤痛，可能都系真系儿童啦，好似流行歌嘅歌词咁。咁不过头先咧，阿 Kitty 都讲个股市有一样吓、又系活出咗。即係流行曲歌詞嘅真體，就係真係點啊？美股講緊來回地獄又折返人間，真係尋日咧嗰個所謂嘅 V 型反彈咧，個彈力都即係相當之驚人嘅。咁、當然其實喺即係最恐慌嘅時間，尤其是真係過去我自己嘅即係觀察啦嚇，每一次聽到啲炮即係所謂嘅炮。火聲咧，其實好可能都係真係又演活咗啊！股神嘅金句就係、是、be greedy when others are fearful， 即係咩咧？即係恐慌時咧，係可能係大家吸納之時嘅呢一個嘅機會啦。咁當然即係我純分享啦嚇。咁尋日我自己見得到，即係當市場都出現一片混亂恐慌嘅時間，亦都因為呢個地緣政治風險嘅升温，其實都唔係地緣政治風險啦，根本而家已經係即係喺東亞打緊仗啦，已經係。咁、但係我自己即係當然即係可能大家話哇乜你咁㗎，咪趁火打劫啊！咁我當然我其實尋日我自己有入市啦，咁亦都喺某一啲嘅社交平台都有講啦。咁但係整體嚟講，我覺得大家可以咁樣去分析成件事嘅，即係好啦，即係呢個好不幸嘅戰事已經發生咗，兩國其實一定有傷亡㗎啦嚇，無論係佢哋啲軍人啦，佢哋啲戰機又好啦嚇，以至到咧。甚至乎好不幸嘅平民都好，咁但係真係從歷史上高話俾我哋聽嘅教訓就係任何戰爭都一定冇好處嘅，咁但係咧任何嘅戰爭對於金融市場帶嚟嘅衝擊咧，可能都係短暫嘅。咁當然而家呢一秒鐘即係過去都有解釋過，真係呢一個俄羅斯係即係其中一個全球最主要嘅能源嘅出口國，咁對於國際嘅油價啦，對於天然氣嘅價格啦，甚至乎對於即係特別係歐洲嘅通脹啦，都會可能帶嚟一個好嚴重嘅影響啦。咁所以尋日咧，就算你話喺美股即係好顯著來回地獄折返人間反彈翻咧，咁真係有啲歐洲嘅股份咧，相對地都即係差啲。咁不過咁即係嗰個交易時段亦都有所不同啦，因為歐洲早收好多啦嚇，收嘅時間都仲係美股都未折返人間噶嘛。咁但係而家翻嚟起身咧，就即係可能大家會覺得嚇。乜道只可以跌緊，即係最多嘅時間跌緊成800多點，可以彈翻上嚟倒升90，咁咪來回成即係近1000點噶咯噃。咁好啦，客觀嘅事實係咁。咁雖然咧，即係個期貨咧，即係講緊美股啦，喺收市之後咧，咁啊略為回翻少少，但係即係應該咁講啦，即係由低位反彈嗰個幅度咧。是極為驚人的，咁當然美股三大指數都是接近翻去，即上月嗰個低位之後再穿咗，跟住但係又彈翻曬上嚟，咁即係任何技術上嘅圖表嘅角度分析咧，都係一個反彈嘅信號出咗嚟咯。咁嗱，你話香港今日港股會點咧？咁我會相信咧，就即係亦都會跟隨有一個反彈嘅。咁當然個大前提就係。冇人會想見到戰爭，亦都冇人會想見到疫情失控。咁但係即係股票市場，佢總有佢嘅自己嘅自身嘅運律咯。咁我會覺得即今日即係港股咧，都係有翻一個反彈咧，係絕對係合情合理，亦都係可以話係即係嗰個劇本，亦都係寫咗落嚟係咁噶啦。因為永遠都好，即係地緣政治嘅影響對於股票市場都會係。快速而短暫， 係啊！尋日跌咗700多點啦，恆指咁啊跌穿咗23,000，睇下今日佢嗰反彈力度有幾多？ 有幾大啊？咁樣嗱，咁啊而家俄烏之戰就開咗啦，咁但係咁一定會有啲相關嘅板塊會受到一啲衝擊噶嘛？即係譬如話，通常打仗你會睇啲油價會唔會有啲影響？的其點睇咧？ 嗱，其實咧，即係國際油價、天然氣嘅價格，其實過去呢 幾個交易日咧都已經係即係可以用一個極為波動嚟形容啦。咁甚至乎我都有講過啦，即係到現在，好啦，北溪二號可能要停啦嚇。咁當然啦，我仲送緊氣嘅。咁以至到就係話，實際上個別嘅歐洲國家，似德國咁，其實仍然係非常之依賴咧，就係呢一個即係所謂俄羅斯嘅呢一個即係天然氣嘅供應。咁但係咧，我會覺得即係對於整體金融市場嘅影響咧，尤其是對於你話特別係商品，我哋講緊即係總括嚟講，講緊即係能源嘅價格啦。咁其實咧都已經係好居高不下，升咗好多。咁去到而家呢個水平，有冇機會即係可以為定翻少少咧？咁我會覺得個波動性都仍然繼續嘅。咁但係你話對國際嘅油價啊，以至到對於即係香港上市嗰啲板塊啊，咁因為即係布蘭特布油啦，我哋簡稱，咁其實咧都仍然都係喺即係接近即係$99啦，即係而家呢刻咁樣。咁但係即係對於香港嗰啲相關嘅股份咧，嗰、那個即係關係咧會係細一啲嘅，因為始終大家都明白嘅烏克蘭俄羅斯而家呢一個即係地緣政治，甚至會引發成已經成為戰爭嘅呢個事實咧。中國其實係有少少比較抽離嘅，因為佢同即係歐美各國嘅取態位有啲唔同，大家都會知道，即係俄羅斯都係中國嘅盟友，但當然就唔想見到打仗，咁所以咧就即係儘量咧都係簡單啲一句啦，即係好似又係九十年代嗰啲電影咁，嗱你唔好嘈啦，以和為貴啦，咁大家就行開咗啦，即係嗰個概念係咁樣，咁所以其實實際上咧，即係烏俄大戰。對於即係區內或者特別係對於我簡單啲講咧，對於內地同香港股票市場嗰個衝擊咧，其實實際上影響都真係唔係咁大，因為就算到現在，你話會唔會好嚴重地影響即係好多內地企業嗰盈利嘅能力咧？即係我講得白啲啦，其實即係佢哋打到飛起，咁其實對於內地，譬如我講個別啦，好似有啲金融股咁，有冇關係咧？其實嗰個影響係比較少，呢個都係事實。咁但係。當然最後又是那句，即係冇人想見到戰爭。 另外咧，尋日港股啊跌咗咁多啦，即係好多普遍都跌啦。咁其中一隻咧可以望一望嘅咧就係呢個港交所，因為都跌得幾多啊。咁跌穿咗$400。咁其實咧佢啊尋日就出業績嘅，即前咧就即係出之前咧就跌破咗$400呢個位。咁睇翻嗰個成績表咧，就話佢其實舊年咧就多賺9%，不過咧就稍遜預期啦，叫做咁。咁啊，Dicky，你覺得點樣睇咧？你點睇佢呢份成績表咧？ 嗱，我啊覺得港交所業績真係一般啊，甚至乎股價咧，我過去都唔係太睇好。即係你話，如果大家都係講緊比緊過往啊，比緊個咁高嘅市盈率咧，好多新經濟股比佢更吸引。咁而家啲新經濟股跌曬咧，其實比港交所真係個市盈率可能仲要平咯。咁當然你話過去大家睇港交所都係嗰幾樣嘢㗎啦，睇下佢日均嘅成交金額啦，以至到咧就係話上市嘅表現啦，都係嗰幾樣嘢。咁但係你話，踏入今年咧，我睇唔到話有啲好重大嘅利好嘅因素。雖然即係舊年咧都有成98间公司咧就成功上市啦，累計即係集資嘅金額都有成3300多亿，但係咧其實按年都跌咗3成几嘅。即係如果你話講個數目嚟講，個集資金額嚟講都跌咗成幾，咁所以咧就真係唔算話太理想啦。同埋即係舊年大家都知啦，有部分一啲超巨型嗰啲公司，最後都上唔到市，咁其實就真係成嚿肥豬肉就攞翻出嚟咁嗰只啦，即係擺喺面前噶啦已經啊，咁但係就即係冇乜辦法啦。咁所以我覺得今日當然即係你話會唔會成個市彈佢都會彈啲咧，咁可能都會嘅。咁但係就咁講個基本面業績，以至到嚟緊嘅前景，就算你話會真係會開通埋spec 咯嚇，即係嗰啲空白支票上市公司，即係再可能會有多啲即係第二上市嘅公司回歸翻嚟喎。咁因為中美嘅博弈啊，個關係都係仍然係緊張，梗係繼續都會公司翻嚟㗎啦。可能翻嚟香港兩地同步第一上市啦，好似即係嗰啲理想啊、蔚來汽車啊嗰啲咁樣。咁但係我相信對於港交所嚟講，都好難以支撐佢而家呢刻嘅估值，所以我覺得就算佢反彈咧，嗰、那個動力可能都會比其他啲公司弱一啲 啊。咁大家就識得點樣部署啦。咁今朝早咧，唔該曬金利豐證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先生 ，Dicky 咧同我哋睇咗個市嘅，唔該曬你，我哋下個禮拜再傾過啦。Thank you， 唔該 Dicky， 拜拜。Bye。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好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点啊？欧有啲咩好嘢介绍啊？ 喂，今日先讲下一个异象先啦，就系、是、呢、這个平时嗰啲止痛药啊，即系有啲伤风感冒元素嗰啲咧。 嗯， 哇，琴日咧即系炒，真系有药房会炒 喎。哦， 百几蚊一盒喎，八粒定十二粒咁样，咁啊唔系咁好咯。即系大家即系计之前你话啊啲菜贵咁嘅。供应啊，输入嗰啲明白啊，供需问题。咁你话再之前，即系有其他都即系检测包啊，你话都实际啲啊。嗯、即系我唔系话呢啲止痛药丸唔实际，或者咩伤风感冒丸唔实际，但系有冇真系需要去到百几蚊咧？我又觉得、嗯、即系做药房嗰啲朋友仔就松手啲咯，系咪先？即系其实呢啲都系帮人嘅行业啫。因为我见到琴日咧，其实有个。网络嘅 post 出咗嚟咧，喺各区嘅呢个止痛药丸嘅行情啊， 嗯、 或者啲价钱咁样，咁我觉得啊，即系点解会咁咧？依家不过都见怪不怪啦，咁啊唔止乌克兰同俄罗斯打仗，我觉得依家香港都系好似打仗 feel 咁样，系、 嗯、嘛， 都同疫情战争紧啊，搏斗紧， 系啦，梗系啦，梗系有一个咁嘅感觉啦。咁啊，讲完啲不太开心啊，希望可以改变得到啦。讲完之后，咁啊，讲啲开心啲嘅啊，咁啊，嗰、那个消费券，咁啊，买电器，我琴日听到钟哥都话想换下电器， 系、哦， 系啊，我唔知道你换嘅电器啱唔啱啦，或者以下落嚟小弟透过报章睇嘅呢五个咧，为咗消费券咧而减价电器啱唔啱你使，或者 Kitty 又啱唔啱使咁样。 嗯 第一个咧就系手提电话啊，手提电话咧就系嗰个叫做生果品牌嘅，咁佢原先咧有啲挨近六千零蚊嗰啲电话咧，佢索性啦一炮过啦，五千蚊啊俾你买得到啦，咁就 OK 啦咁样。 咦，都唔系平好多啫喎。 系啊，咁但系你都知道佢啲手机都用咗一两年嘅，虽然好似教咗一餐喺度啦，系啦，咁但系我又问下中哥同 Kitty， 到。呢一代開始要換電話未咧？或者部電話開始承受唔到啊？嚿電咧又去得好快啊！啲開啲 app 咧又開始慢未咧？我又想問下兩位拍檔啦。嗯， 首先換電話，你話嚿電或者嗰個 app 係咪開得慢咧？你唔係突然之間慢噶嘛？你會慢慢適應嘅、嗯。不過咧，我成日都有個陰謀論， 嗯、 我好相信佢喺個電話裏邊真係做咗啲手腳。 係就 set 咗時間係嘛？佢嘅壽命係嘛？ 兩年 係， 我會話係兩年嘅。 係 兩年左右咧。佢會有一次突然之間咧，插唔到電啦，或者插得好慢啦、 嗯嗯， 因為之前幾代都係發生呢個問題嘅，係突然之間有一日，點解插得咁慢嘅今日？跟住就要、哦、你係需要換電話啦。 好，反方嘅同學，等我持平啲，又講下我個經歷先。我曾經試過有一部電話咧，係用到差唔多四年嘅。都冇事， 但系唔系智能电话，系咪用紧嗰啲？ 唔系，都系生果电话，都系生果电话。因为其实我又冇好少，好少追款嗰啲嚟嘅，同、埋我成日觉得，好鬼贵，同埋我可能我又未必用得尽佢嗰啲功能咧，系嚟嚟去去都系影下相啊咁样。虽然佢啲镜头系不断即系生完一个又一个咁样，系越嚟越大嚿啦，越嚟越重啦。咁、但系嗰阵时我部用咗好耐咧，佢都 touch wood 就冇乜事嘅。咁、后屘。都唔系佢坏而换嘅，而系我受唔住侧边嘅朋辈压力咧。佢、你唔好再用啦。 佢话啦，佢话 你影嗰啲相全部都好蒙啊，对比起我哋嗰啲咁样。咁跟住我就换咗一个咯。咁、不过而家嗰部咧就开始好似就有少少嘢啦。 真系慢啦，所以你要翻信我嘅阴谋。 系啦，我要相信翻正方嘅同学。 有事喎、我哋一齐噶嘛？ 咩、 啊、我哋一齐啊！呢部电 话系啊，因为系你引诱我换。 话讲受唔住压力就系 O 系嘛？ 佢系其中一个，我估唔到你崔杰彤，你用冇咁嘅电话嘅咁样，你又 O 平，你系咁讲噶？你再衰啲嘅，其实我已经帮你粉饰咗噶啦。 哦，咁你有讲呢啲嘢咩？ 你需要换电话未咧？ 哦，我唔换啊， 唔换 啊， 系嘛？ 系啊，但系有多两样嘢就有谂过换嘅，就系呢一个抽湿机，不过咧。 佢哋抽濕機咧，即係我睇到報章報道咧，有三間大型連鎖嘅呢個電器商咧，其實佢出嗰啲抽濕機咧。啊、我先問兩位拍檔啊，一部抽濕機你屋企用緊嗰部大概幾多錢到咧？我啊想問一下啦。 而家買嗰部啊，即係我嗰部都一段時間都三千幾蚊。 要啊， 三千幾差唔多四千咁上 下。係啊， 點解我用嗰部成即係可能一千蚊或者幾嚿水啊？我印象之中係咁喎。 唔係因為你根據嗰個抽濕能力啊，因為間屋嘅大細啦，咁我通常擺個廳 幾多 lit 啊嘛，係 我擺個廳度噶嘛。 鍾哥講出嚟。间屋嘅大细啊，即系佢嗰啲几千尺嗰啲咧，点都要几千蚊先拍得起啦、啊。我哋 佢嗰个几个夹咁大啊， 都要揸高尔夫球车先去到个饭厅。 你几千尺嘅屋啊，你可能要用几千部嘅抽湿机先抽到啦。 嗱，我屋企咁细，我嗰个都系要几千蚊 嘅 喎。 咁同埋我一个习惯嘅，我就通常洗完衫晾衫咧，我系晾喺屋里边嘅，即系我就唔系摆露台嘅。咁、所以。通常个抽湿机咧，我就当埋系洗完衫之后一个最大嘅功劳， 所以要 劲 啲， 要劲啲。如果唔系间屋里边咧，就好大件事。 系，我就唔知系咪因为咁嘅原因啦。咁啊，依家我睇翻咧，普遍啲抽湿机都四千蚊打上去噶啦，咁样。 系、 啊。咁啊，有啲顶级啲成五六千蚊。咁啱啱就食咗你嗰、那个消费券。我心谂咁贵嘅咩？原来啲抽湿机，我又真系冇乜食米唔知米贵。 因为佢又有埋啲咩空气净化，即系而家新嗰啲咧，系有多啲功能嘅。 你又唔使去到咁多功能嘅，可能即係抽濕抽到幾多先就最重要。 嗯， 係，不過呢個都係叫做大家百貨應發客啦。 係咯， 講到好似好高端咁，成五千蚊一部抽濕機咁啊，即係頭先 Kitty 都有講話啊，即係功能至上嘅。咁但係你如果普通抽濕嗰啲，可能真係幾嚿水至千零蚊都有嘅。咁大家諗下啦，即係大家呢段時間冇嘢做喺屋企啊，諗下點樣發揮好啲消費券啦，啊用得其所啦。 係咯、 好啊，好啊，唔該曬阿 O 嘅提供啊嘛，大家諗下點樣用啦。室外氣温而家13度，相對濕度73%，寒冷天氣警告現正生效。 當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2月25日系一年嘅第56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309日。2011年2月25号，约翰 F 金乃迪号航空母舰喺美国纽波特纽斯造船厂举行切割首钢仪式，正式开始建造。约翰 F 金乃迪号航空母舰，简称金乃迪号。为福特级航空母舰的二号舰，亦是第二艘以约翰金乃迪为名的军舰，纪念第35任美国总统约翰金乃迪。2019年12月在美国维珍尼亚州举行受洗下水仪式，预定在2022年加入海军服役，未来将协助美军举行海上安全及人道主义救援等工作。2月25号出生的朋友，容易同身边人发生冲突，相当情绪化，唔喜欢计较小事情，拥有强大的自信同埋自尊，具有不容忽视的内在力量。如果你是呢一日出生，加入纪律化的生活，可唔可以舒缓你性格上的不足？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啲乜嘢启示？建造巨大的海上要塞，是希望海上安全，还是令到海上更加不安全？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香港邮政表示，由于有邮务人员初步确诊新冠病毒，其中中环邮政总局在今日至听日关闭，邮政信箱大堂在今日下午稍后时间重开，邮件领取柜位就在听日重开。另外，东九龙邮政局今日至到下星期一关闭，邮政信箱大堂会在听日重开。 相關郵務人員在櫃位隔板後工作，同顧客保持適當社交距離。他們在上班期間有進行體溫檢測，體溫正常，工作時一直有佩戴口罩。香港郵政獲悉有關事件後，已經安排所有相關郵務人員接受病毒測試，並按照衛生防護中心指引，為局內所有設施和郵件徹底清潔消毒。俄羅斯向烏克蘭採取軍事行動，現時已經控制距離基輔大約30公里外的空軍基地。俄軍表示首日任務成功打擊烏克蘭83處地面軍事基礎設施。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發表視像講話，指星期四有137名烏克蘭人死亡，包括士兵和平民，316人受傷，敵人的破壞組織已經進入基輔，烏克蘭正獨自和俄羅斯作戰，敵人將它列為頭號目標，想透過推翻國家元首，從而在政治上摧毀烏克蘭，呼籲國民保衛家園。他發布全國總動員令，為期90日，當局又禁止所有18至60歲的烏克蘭男性離境。澤連斯基說，俄羅斯和其他國家之間出現一道新鐵幕，好像冷戰時期一樣。中國駐烏克蘭大使館發布撤離中國公民自行登記緊急通知，將安排包機接返在當地的公民。登記人士需要持有中國護照或旅行證件，包括香港、澳門特區護照、台胞證。無證人士需要持有國內身份證。登記時間截至當地星期日晚上12點。通知表示，當前烏克蘭國內局勢急劇惡化，在烏克蘭的中國公民和中資企業處於較高安全風險，為準備分批包機接返有關事宜，現正開始進行登記。搭乘包機根據自願原則，包機派出時間根據飛行安全情況確定，屆時將提前通知。後續安排要關注使館發布的通知。使館呼籲國民以保障人身安全為首要，並提前準備登機物品，以便陸續接到通知後迅速行動。七大工業國組織舉行領導人視像會議，會後發表聲明，譴責俄羅斯對烏克蘭採取軍事行動，認為俄羅斯總統普京將自己置於歷史錯誤的一方。聲明譴責普京一直拒絕透過外交進程解決與歐洲安全有關的問題，形容俄羅斯的行動嚴重威脅國際秩序，帶來的影響遠遠超出歐洲。聲明又認為俄羅斯的行動從根本上改變了歐洲大西洋的安全局勢，重新與會國家包括北約、歐盟和烏克蘭等合作夥伴站在一起，決心採取必要措施，維護以規則為基礎國際秩序的完整性。日經平均指數報26417點，升447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10.84美元，賣出1911.7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早上仍然寒冷，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气温逐步回升，日夜温差较大。下周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4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中交通意外喺新界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榄口村咧系坏车啊，咁而家车龙排到去唐人新村嘅。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榄口村对出有坏车阻路，咁而家咧龙尾排到去唐人新村。狮子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管道里面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咁而家有车龙排到去新田围村。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现在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另外亦都影响到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 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印尼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Bahasa Indonesia. Pemerintah menawarkan vaksin COVID-19 gratis untuk semua orang yang memenuhi syarat. Mereka dapat menerima vaksin di klinik, rumah sakit, stasiun vaksinasi keliling, atau pusat vaksinasi komunitas CVC yang ditunjuk.Orang yang ingin menerima vaksin harus membuat janji sesegera mungkin. Tiket di hari yang sama akan didistribusikan di CVC tertentu kepada orang-orang yang memenuhi syarat berusia 60 tahun ke atas. Pemerintah dan komite ahli akan terus memantau keamanan vaksin COVID-19. Vaksin memungkinkan tubuh Anda untuk melawan penyakit dengan lebih baik. Di bawah ancaman yang ditimbulkan oleh galur virus mutan, Anda harus menerima vaksin dosis pertama dan kedua sedini mungkin, dan menerima vaksin dosis ketiga untuk meningkatkan perlindungan dan membangun penghalang pelindung di masyarakat. Kunjungi situs web tematik untuk informasi lebih lanjut, www.covidvaccine.gov.hk。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运动除了追求快、高、强和技巧之外，城大手球队队长林佑希提下大家，这一点都很重要的。 其实我觉得团体精神是比起球技是更加重要。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学界创造。 星期六晚九点第二台， 主持 Miss I 钟杰良。 焦点创造专访中大医科生，他亦是本港20岁以下标枪冠军陈浩华。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狮子山下好音乐，每星期将会有不同歌手分享他哋嘅音乐同埋故事。 本周登场歌手包括泳儿、曾乐彤。每集仲会有一个新嘅名字同你讲下佢嘅音乐梦。 狮子山下好音乐，黄天怡、宾神、磨莉、陈景鸿主持。 逢星期一黄昏六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有咧，大家都會喺度諗啊，我哋咧就需要去到揾食啊，唔係話淨係翻工嗰個揾食喎，即係同阿鐘哥同 Kitty 講埋就係，我哋出去咧想揾啲食物咧，其實都真係要睇清楚啲時間。 嗯， 點解咁講啦？除咗六點鐘冇呢個嘅堂食之外啦，咁大家轉曬外賣啦。原來咧其實有好多嘅公司啊或者餐廳咧，因為佢哋有啲確診啊。真係多咗好多，因為確診嘅時候咧，佢哋譬如成間餐廳，甚至乎好多咧嗰啲快餐店啊、美式嗰啲快餐連鎖店咧，佢哋都一樣咧係會唔做生意，即係可能同你講話，我哋由邊一日停到邊幾日啦。所以而家發現一個現象咧，即係如果大家行開屋企下低商場經過嘅時候，或者街咧，你會見到越嚟越多鋪頭咧係閂門，然後貼咗張紙咧就話啊呢幾日我唔做生意啊。因為要消毒啊咁樣。 嗯，有啊，超級市場我屋企樓下附近都有咯，係啊。咁啊，跟住隔兩日又開翻咁樣咯。 係啊，通常都係兩日消毒啊嘛。 要消毒啊，可能有啲員工要去檢測啊咁樣咯。咁同埋我發現咧，而家喺網上面你嗌外賣咧，都開始有困難啦。 系 啦，因为就系好似小白咁讲，有啲餐厅闩咗， 嗰两日咁样就 好多好多都闩咗，唔知点解。咁亦都有啲可能系关即系可能外送员咁样，又有啲即系人手短缺啊咁样样咯。 系啊，所以而家咧要去揾食咧，你真系要打电话去问下嗰间餐厅开唔开先，或者直头咧打电话去商场问下你哋仲有啲边几间嘅食肆咧系开咗嘅。 咁自己又唔使成日冇門釘，又唔使共嚟共去，最緊要就係咩咧？你屋企問清楚，唔使咧喺條街嗰度咧行太多路，因為我有陣時咧而家仲有因為始終都要買餸啊嘛，我要買我自己屋企餸，買埋媽媽嘅餸啊嘛。咁我有陣時行過街市嘅時候，見到咧都越嚟越多鋪頭咧，差唔多一個街市入邊有一半咧係唔開嘅。咁有啲鋪頭佢甚至乎貼咗張紙咧就話到啦因為我哋都要全力消毒啊。不過佢括住一句就係、是、我哋咧就係冇人係中咗呢一個嘅病毒嘅。 啊小華，咁你日日都要去買啊？ 我唔係日日㗎，我通常咧係去一次咧就買差唔多可能三日嘅餸咁樣。 你下次可以幫我買埋啦， 可以 椰菜得嘅啦， 買幾嚿菜啫，仲 有乜所謂啊？呢啲嘢係咪先？不過而家去街市嘅情況咧，本身都已經少人㗎啦，同埋見到大家咧去係啊，嗰啲叫做防疫嘅措施咧，都真係做得好足噶。我真係呢樣嘢要讚就係大家咧，就多咗好多嗰啲意識強咗好多。即係我自己眼見咧，除咗係一啲譬如政府核下嘅，咁一定會有啲人喺度就看住話，大家要都安心出行啊咁樣，或者要啲住所要再做多個嗰、那個嗰、那個免疫嗰、那個疫苗嗰、那個啊。系啦，咁啊，除疫苗嗰個護照，咁另外咧就係多咗人咧，佢就算去一啲唔係特別嘅處所，佢哋自己都會自動自覺咧就 do 啊，做好多防疫措施啊，見到嗰啲搓手液咧，佢都係咁擠噶。而家見到啲人呢樣嘢咧，我覺得係好緊要。如果唔係咧，個疫情一繼續發落去，都真係最終受害我都係我哋自己啊。 你講起商場入商場嗰度要 do 嗰個安心出行咧，咁希望大家都自律啦。咁譬如琴日為例，我入咗一個商場裏邊，其實我入去幾分鐘嘅啫，但我都即係。都咗佢先啦， 系啊系啊，几分钟都要啊， 系啊， 因为你都入去嘅时候，你咪入去咯，你咁你走嘅时候，你咪捉翻走咯，系咪？ 咁啊，大家要做足自己本分啦，就唔好呢啲唔好烂啦，呢啲 系啊，市面上仲有见到好多咧，都几好嘅，一啲好人咧，好事要赞下。我见到有一个咧报道，佢都话到有人咧就喺一啲叫做火锅店啊，火锅店咧其实咧佢。之前我哋都好似有提过，就系佢未必就咁多人去到堂食咧，佢就 pack 咗一包。嗰啲菜啊，就等人自己可以咧喺嗰度買嘅，即係叫做做多唔同嘅方法啦，希望做到啲生意啦。咁有人咧，甚至乎咧就係預繳咗咧一筆嘅錢，咁啊同個火鍋，可能 Kitty 都有睇過，俾個火鍋店就話呢個錢咧就我買咗嘅啲菜，我係俾啲有需要嘅人士咧可以直接喺呢度攞菜走。系啦，攞菜翻屋企，咁我覺得幾好啊！即係每次即係大家去到啲緊急關頭嘅時候咧，總係有人企出嚟，可以咧就為大家做多啲事情。呢啲真係好事，即係證明香港好有愛喎！呢、這個我真係覺得。 希望個個都係啦，好似正話我講嗰啲，有啲人又會喺呢啲時候 加價趁火打劫， 趁火打劫咁樣，咁即係每人都有嘅。就係不過題外話，即係少少時間有冇可以講啊？ 可以 少少時間講希望大家不要在这个时候拿一些东西来开玩笑。譬如昨天在网上那个就说他验了摆张照片出来验了是 positive。跟着他又摆张照片出来说他自己出了去吃一个 buffet。咁这些他跟着之后被人话完他之后他就说我讲笑啫。有些笑呢是不应该讲。亦都不可以讲。希望每一个人都想想你讲你以为是讲笑你会令到好多人产生一个恐慌。所以即係我都唔想提呀呢个人。但即係我唔识佢呀。咁但係你喺呢啲时候讲呢啲玩笑呢真係打劈劈。 係呀全香港人愤怒啊同埋最愤怒系咩呢就係、是、有一班嘅人士佢哋係好努力去到追踪每一个 case 㗎嘛系咪 茶。中国传统文化习俗来讲肯定是占据着一个重要的位置。但是其他西方国家他们饮茶的文化原来都一样有值得我们了解的地方的。不知道经常都是严寒的西伯利亚一带他们的饮茶文化又会是怎样的呢想不想知道白元浩转头告诉你。 任君多美丽富裕在最后平头每种因果是有天收人算天不去你懂得以后掌握心中节奏只要熄灯落睡得好天天女笑得开口就已足够人算天不欺简单一个道理怎么竟不看透任君多美丽富裕在最后平头每重因果是有天收人算天不欺 生节奏。只要食得落，睡得好，天天里笑得开口，便已足够。如果有一天，战争与饥荒充斥全个地球，别害怕，你心我心，手与手连成一线，为你可奋勇，好朋友。 饮茶方面，西伯利亚人他们会将小小的紫色百里香花朵倒在这个玻璃茶壶里面，加入香蜂草和茶标子的干叶片，再放入两片高山杜鹃花的植物叶，花和叶慢慢就在滚水里面展开了出来，茶壶里面也都会出现了一种很漂亮的草绿色，不用五分钟，这个空间就会布满了一种轻柔的独特气味，就好像是针叶林、山脉和成熟野生浆果的味道，这个呢就是西伯利亚的芬芳了。隔离的俄罗斯，他们喜欢喝糖茶的历史也都相当悠久的，喝糖茶的第一步就是先将一大块的糖在上面敲下，跌了一小块出来之后，就在喝热茶之前用两只门牙咬住这一小粒的糖，当茶水慢慢喝下去，就会将这个糖溶解，也都品尝得到这个的甜味了。听完之后，你喜欢喝哪一种茶呢？我就喜欢平时喝惯了的 Chinese tea 了。 晨光警醒， 早晨，今朝的晨光第一线晨光警星呢，林慧接通了电话，旁边呢就有香港警务处刑事部高级督察，亦都是警队的 KOL Pauline。早晨啊 Pauline。 早晨 Bobby。 Pauline， 可不可以跟我们呢讲解一下你今日会分享啲乜嘢嘅资讯呢？ 今日呢我就想同大家讲下窥淫罪啊。 窥淫罪我好似都有听过，是不是新的罪行嚟噶？咁同偷窥啊偷拍是不是都有关嘅呢？ 冇错 Bobby。咁四条咧同窥淫相关嘅新罪行咧，喺2021年10月8日咧已经正式刊宪生效噶啦。咁今日我就想透过呢一个节目，同各位听众讲解一下有关呢条法例嘅资讯。咁等各位听众咧可以了解呢个新嘅罪行啦，以防成为受害人或者系误堕法网噶。 Paulina， 其实点解会有呢几条新嘅罪行嘅呢？ 以往香港呢就冇法例針對偷窥又或者係俗称影群底嘅拍摄行为㗎喎。咁一路以嚟呢我哋都係用游荡或者公众地方扰乱秩序呢去起诉呢啲犯法嘅人。咁但係呢啲罪行呢只係覆盖喺公众地方发生嘅行为。而佢哋最高嘅刑罚呢都只係分别2年同12个月。咁相比起呢一条新定嘅四条罪行，最高刑罚监禁5年咧系比较轻噶，咁未能够反映咧私密偷拍嘅严重性嘅。 咁之前嘅旧法例系咪即系有个法律嘅漏洞呢？ 冇错啊，咁正正咧就系为咗堵塞头先我所讲嘅漏洞啦，咁同埋打击窥淫、偷拍同埋未经同意发布私密影像呢啲嘅行为啦。立法会咧就喺上年通过咗2021年刑事罪行修订条例，并且在同一年10月8日正式刊宪生效的了。这四条的新罪行就包括第一窥淫，第二非法拍摄或观察私密部位，第三发布源自窥淫或非法拍摄所得的私密影像，还有最后第四未经同意下发布或要挟发布私密影像。 Paulina， 可唔可以咧都同我哋讲解一下第一条窥淫罪系讲紧啲乜嘢嘅咧？ 嗱，简单嚟讲咧就系偷窥啦，咁即系咧暗中观察或者拍摄人哋做一啲对私隐有合理期望嘅私密行为，例如系装人冲凉啊、去厕所或者换衫等等。 听落咧个字眼私密行为咧，好似仲有更加多嘅一啲行为咧，我都有一个疑问、哦。例如话kiss 啊、拥抱啊、揽揽锡锡呢啲，又算唔算系私密行为咧？ 咁根据法例啦，如果一个人咧喺度去紧厕所， 咁而佢去厕所嘅方式咧，系会露出一啲嘅私密部位嘅，又或者佢系进行某啲涉及性嘅行为，咁呢啲嘅行为咧，通常都唔会系公开进行嘅话咧，就属于系私密行为噶啦。咁但系个别嘅行为系咪真系属于私密咧，就要视乎每一宗嘅案件嘅实际情况啦。咁一般而言咧，例如你头先讲嘅 kiss 或者系拥抱。如果是在公众场所度发生呢，都不会是视作私密作为的。咁但是如果呢啲嘅私密行为呢，是在一个正常人佢对私隐有合理期望嘅地方发生啦，咁而任何人去偷窥呢啲嘅行为呢，都可能是犯法的。 咁有冇话咧，乜嘢地方咧系比较发生得多啲呢一啲偷窥嘅案件嘅咧？ 咁好多时我哋见到呢啲案件咧，都系喺公众场所嘅厕格入边去偷窥嘅。咁由上面望落去啦，又或者由下面望翻上去。咁无论咧系用肉眼定系器材，例如系手机去拍摄呢一个个过程咧，都有噶。咁其实咧，你谂得出咧有厕格啦，或者系更衣室嘅地方咧，都可能会发生噶。地点咧可以系商场嘅厕所、运动场嘅更衣室，有啲咧系私人 office 嘅厕所都有噶。 嗯，其实都几难分嘢、哦。如果你话私人 office 嘅厕所系咪都属于公众地方咧？又或者如果系私人嘅地方度偷窥，系咪都系同样犯法嘅咧？ 诶、哎，冇错啊！呢条嘅新罪行咧就系、是、涵盖埋私人地方发生嘅事件啦。咁如果喺私人办公室嘅厕格里面，又或者是私人睡房发生偷窥的情况呢，都是属于窥淫的。 那么讲下第二条，非法拍摄或者观察私密部位，又是针对什么行为呢？ 这条呢就是针对我们俗称影群底的拍摄行为了。那么特别之处呢，就是除了包括影群底之外呢，亦都包括高炒影人的胸部的、哦。那而且这一条的法例呢是性别中立的。无论受害者是男定女都好啦，只要符合到罪行的元素呢，都属于违法的。 嗯，其实呢，我们作为女士呢，有时行商场啊，又或者是搭港铁一些长的扶手电梯的时候呢，都会好担心呢，这些位置容易走光的。那影裙底其实呢，在这些地方是不是又是很常见的呢？ 啱啊 ，Barbie， 你讲得一啲都冇错。咁喺2021年全年咧，我哋警方一共录得差唔多500宗嘅影群底案件啊。咁我哋留意到咧，呢啲影群底嘅案件咧，十居其九都系发生喺一啲嘅扶手电梯嗰度噶，尤其系比较人多嘅地铁站。咁啊，通常着住短裙嘅女士啦，搭紧扶手电梯上去嘅时候咧，就俾人喺后面鬼鬼祟祟咁样用个电话嘅录像功能去影。咁另外咧就系、是。啲商場透明玻璃嘅圍欄，又或者係嘅幕牆咧，都係啲女士們容易俾人喺下面影上去嘅黑點嚟噶。 嗯，咁所以咧，女士們可能真係要一眼關七啦。但係咧，我又覺得咧，呢啲咁鬼鼠嘅行為咧，都幾難發現嘅、哦。 嗯，都未必係嘅。我哋有時咧見到有啲個案咧都幾明顯噶。例如係咧有一單 case 我想分享嘅就係、是。有个事主佢喺个铺头入面买緊嘢啦，而偷拍佢嗰个人呢就喺事主后面突然之间踎低，用自己部电话呢去影事主嘅裙底。咁咁大动作呢，咁梗係惊动到周围嘅人啦，咁然后呢就由途人去报警啦。 嗯，咁但係女士们呢又有冇啲乜嘢嘅方法呢可以好好咁样保护自己呢？ 嗯，头先都提过好多案件呢都系喺地铁站嘅扶手电梯啦，又或者系商场嘅玻璃围栏边发生嘅。咁女士呢喺搭緊扶手电梯，又或者企緊呢啲嘅围栏嘅时候呢，就要自己小心会唔会走光啦。另外呢就系、是、多啲留意有冇人行得太近，又或者呢系有冇听到电话拍摄嘅声音。咁仲有呢就系、是、千祈唔好挂住淨系望住自己部电话。万一咧发现有啲可疑人跟住自己，又或者系俾人偷拍一啲私密嘅部位嘅时候咧，就千祈唔好哑忍啦，揾你身边嘅人帮你，同埋尽快报警求助。 嗯，但系有阵时咧，犯案嘅人咧咁鬼鼠，受害人咧又真系未必察觉到噶、哦。 嗯，其实有部分嘅个案咧，真系唔系受害人自己发现嘅，咁反而咧系佢附近嘅人留意到偷拍嗰啲人嘅唔寻常嘅动作。咁所以咧，我就想呼吁各位听众啦，如果你哋目击到呢啲嘅违法行为咧，都应该挺身而出，喝止嗰个人，同埋去协助受害人报案。 所以咧真系要警觉性高啲啊！金睛火眼咁样咧望住自己身边，除咗可以保障到自己咧，亦都可以分分钟帮到其他人噶。嗱 ，Paulina， 第三条咧，发布源自窥淫或非法拍摄所得嘅私密影像，听落去咧好似同啱啱讲述嗰两条咧有啲唔同，又系讲紧啲乜嘢嘅咧？ 系啊，呢条罪行嘅着眼点咧就系发布呢两个字啦，即系如果有人咧喺网上发布一啲嘅群底相，又或者系一啲偷窥得翻嚟嘅影像咧，就有可能系犯法噶啦。发布嘅人咧唔一定系影相嘅人噶。咁只要佢有份将呢啲啱啱我所讲嗰两个罪行，即系收翻嚟嘅影像同人分享咧，咁已经算系犯咗法噶啦。 咁如果咧有人用通讯嘅软件将呢一啲录得嘅影像 send 俾自己啲朋友啊，纯粹咧系私人分享、开心 share 咁样咧，又得唔得嘅咧？ 其实都唔得嘅。咁无论系任何形式去发布呢啲嘅私密影像俾第三者，包括系喺私人嘅社交媒体度 share 啦。upload 去讨论区啦，又或者系转贴讨论区嘅贴文，甚至乎系一个连结都好啊。咁而你发布嘅对象咧，无论系你真正嘅朋友，定系唔识嘅公众咧，都可能系犯法噶。 咁万一我哋真系有机会收到其他人 send 嚟嘅一啲八卦私密影像，又应该点样处理呢？ 嗱，如果大家收到一啲私密影像，无论你知唔知相片嘅来源咧，都唔好继续 send 出去啦。亦都要提醒你个朋友唔好继续 send 俾人，以免大家误堕法网啊嘛。 嗱，周不时咧都会喺网络上面咧见到有一啲咧系疑似系移花接木嘅裸照啦，俾人传阅噶。如果咧发布移花接木嘅呢一啲裸照，系咪同样系犯法嘅咧？ 咦 ，Barbie， 你真系有做功课、哦。移花接木咧就系、是、用咗受害人个样 key 落去一啲冇着衫嘅照片，而令到其他人咧立下眼望落去，以为系受害人本身嘅裸照。 咁就算嗰个唔系受害人嘅身体，系咪都唔得嘅咧？ 都唔得噶。咁犯法嘅人咧，本身可能谂住净系整蛊下受害人啦，将嗰啲移花接木嘅裸照传出去。咁但系其实咧，咁样已经系犯法噶啦。而收到呢啲相咧，亦都唔好再乱咁 share 出去啦。 去到第四条啦，等我估下先。威胁发布应该咧就系针对威胁呢一个行为啦，同有冇发布应该系冇关系嘅。 系啊，冇错啊。咁而呢一个咧，正正就系个立法嘅精神啊。只要一个人咧，佢要挟另一个人会发布当事人嘅私密影像，目的咧系要令到当事人觉得受侮辱啦、惊或者系困扰。咁无论嗰啲影像咧，系唔系当事人之前同意嘅情况之下影咧，已经系犯法噶啦。 咁有啲乜嘢情况底下咧，当事人会同意拍摄，但系咧又唔系同意发布嘅咧？ 我哋见得最多嘅 case 咧，就系所谓嘅色情报复。咁有部分嘅情侣啦，大家都系同意嘅情况之下咧，影咗一啲裸照啊。咁但系到最后分手嘅时候啦，其中一方咧就用呢啲当事影嘅裸照咧去要挟对方。咁我哋成日都听嘅咧就系、是，如果你唔同我复合咧，我就要将你嘅裸照摆上网。咁呢啲咧就系、是、当事人同意拍摄，但系唔同意发布嘅情况啦。 都听得出咧呢、這个例子咧系一个要挟嘅行为啦吓。咁但系如果要挟者其实本身咧系冇当事人嘅私密照片，只系吓吓佢咁样讲，咁样又算唔算犯法呢？ 嗱，无论嗰个人佢有冇当事人嘅私密照片啦，只要佢有威胁当事人佢会发布咧，已经系属于犯法噶啦。 所以咧，今日咧听完阿 Pauline 同我哋讲解得咁详尽之后咧，大家都要多啲警惕啦。多谢晒你今日嘅分享啊！ 多谢 Barbie。咁各位女士们咧，我哋记得喺人多嘅地方咧，尤其是系扶手电梯上落咧，就要多加留意啦。咁同埋咧，各位听众。如果你哋收到一啲来历不明嘅私密照片咧，就唔好再乱咁开心 share 啦。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狮隧啦。狮子山隧道来回方向因为管道里面都有紧急维修的措施，是有分流的措施，现在来回方向都是去沙田方向，主要影响到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的交通，出回九龙方向车龙排到博康村。重复多次，就是狮子山隧道因为管道里面有紧急维修的，来回方向都有交通分流的措施，去沙田方向主要就影响龙翔道 道西行上去狮隧嘅交通，出九龙啦，车龙就排到博康村。咁至于较早前元朗公路去上水，近住榄口村嘅坏车就已经拖走咗，呢一段嘅元朗公路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嘅过海嘅交通咧系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咁喺封路方面，土瓜湾嘅鸿运街因为爆水管，鸿运街嘅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另外，大围嘅下城门道咧都系爆水管，介乎大围新村路至到油安街之间嘅一段下城门道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经过要小心。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香港仔华贵村华善楼、何文田爱民村惠民楼、深水埗富昌村富允楼、马鞍山恒安村恒山楼和筲箕湾东骏苑银骏阁。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国际间。 投资 O to O。 B2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先啦。俄乌局势咧再升级啊，引发全球股市波动啦。美股咧急挫之后回稳啊，三大指数咧收市做好啊。道指早段最多曾经跌859点噶，其后咧跌幅收窄啦。最后美市仲要倒升添啊，有得升升92点啊。标普500指数咧升63点，纳斯达克指数咧大反扑啊，倒转翻。升翻436点啊吓，咁啊，点解咧？因为咧，美国总统拜登啊宣布啦，美俄关系咧正式决裂，但系咧喺嗰啲能源啊嗰啲嘢嗰度咧就唔实施一啲禁令字，咁啊令到咧一种资源类嘅价格咧飙升，咁啊另外仲有一啲科技股咧带头啊做出一啲好嘅成绩，或者有啲好嘅消息承托啦，咁啊令到咧纳指方面咧大升嘅，咁啊港股点睇啊？港股今日回稳啲啦吓。早市有機會有得升添，咁啊，至於件事或者港股方面點發酵咧，轉個頭開始你就會知道更加多啦。 大狀咪， 你好啊， 搞邊科啊？ 大狀咪過嚟，大狀開咪。 早晨啊，大壮咪。 早晨 ，Bobby。 今个星期有啲乜嘢法律热话同我哋讲下先？ 嗱，法律上嘅嘢，今日睇下法庭咧有冇系因为嗰啲疫情犀利咧吓，有啲咩影响啦？ 嗯。 咁我哋知道咧，就系原来高等法院就话所有陪审团案件咧就暂停啊，因为避免咧即系多接触啦。 咁就呢樣嘢大家都明白嘅。咁、所以能夠睇得到嘅案件咧，似乎少咗啊。不過咧，喺咁嘅勢態之下咧，原來都有啲案件得意嘅喎。咁、其中一宗我睇到咧，就話依個一個骨科專科醫生喎。 唔通係醫療失誤？ 呢次就好似唔係啦，可能真係有啲失誤。佢就係有啲露骨啊嘅照片咧，發布咗出嚟。咁所以發布嗰個方法呢，嗰啲年輕人尤其是係特別鍾意用嘅一個網上即係啲對話又好咩嘅平台嚟嘅，咁互聯網真係發達啦。咁但睇返報道出嚟嘅案情呢，就原來就話咁有個男士呢就控方證人啦、發現呢，咦呢個太太呢有啲係屬於而家拗緊係咪屬於淫褻嘅照片，即係啲暴著衫啊其他啲行為嘅照片呢都出現咗。咁於是佢進入咗呢一個用戶嘅所謂網頁啦，就發現咗有啲咁嘅照片，咁就係報警啦咁樣。咁跟住就告咗之後呢，咁相中嘅女士呢，佢太太都係證人，咁就話原來係同一位骨科專科醫生呢係有啲事幹啦，咁當中係應該俾人偷拍咗咁。咁告咗嗰條罪呢，就發布呢啲叫淫褻物品啦。咁於是就好多嘢拗緊啦，仲揾埋一啲專家呢，即係有啲電信啊啲網絡專家出嚟作工嘅。我諗就係想話點樣英文叫 link up 啦、即係去可以將呢、互聯網上嗰啲資訊呢點、樣係去使用啊，同埋點樣連接到呢控方指稱嗰個電話號碼嘅持有人、即係嗰個被告啦，咁呢啲係一啲電信上嘅嘢。咁除咗啲證據之外呢，可能亦都唔知會唔會拗嘅呢，一方面就係以嗰啲照片係咪淫褻，雖然呢喺個案件呢一宗嚟講呢，我諗拗嘅機會係低啲啦。但係過往記得呢，有啲案件就話咦嗰個物品係咪淫褻呢，就香港有啲審裁處㗎嘛。咁審裁處嗰時呢就有啲係大眾市民呢都走去做裏面就參與做好似類似陪審團咁啦、就俾出個意見出嚟。咁但係有啲裁決就幾得意嘅，試過有個人像呢就類似啲羅馬系列嗰啲呢，佢哋話係淫褻物品。咁所以諗下就有啲咩丹麥呀、有啲小朋友噴水池呀、 嗰啲全部都唔得㗎啦。 咁嗰啲咩大衛神像嗰啲呢， 好多名畫都要遮遮佢。 系啊，全部可能咧会运咗嚟香港，或者系喺网上见到用乜嘢俾人告咁啊样。咁不过呢啲就系、似乎呢种案件就冇特别拗啦吓。咁、但我唔知道，当然唔系讲件案啦，不过即系嗰啲呢个罪行本身，另外有一个字眼咧就系、发布啦。咁发布其实就一个普通字嚟嘅啫。咁、但系咧，其实我相信嘅立法嘅时候咧，应该嗰啲科技发展咧未有咁广嘅。睇翻啲字眼，大部分都系讲话啊发布啦，不过咧要揾嘢包住啊，要有啲叫做警告字眼啊咁样。自不然咧，我谂立法者系嗰个注意力咧就是、一啲杂志啦，有啲刊物啲纸张啦咁样。咁啊，梗系啦，登报纸啊，梗系发布啦。如果有啲照片你贴喺自己窗口俾人睇到嘅，咁都系发布啦。问题就系今时今日已经系互联网世界嚟嘅。咁喺呢個咁嘅叫咩 ,cyber world 啊、一啲比較抽象嘅地方啊，點樣樣可以話佢發布呢，咁唔係唔得嘅，你輸送一啲資料上去，孤物論嗰、那個手法啊方法嚟點啊，科技新都好呢，簡簡單單將嗰啲信息啊畫像傳輸呢，當然可以話佢發布啦。咁但我睇睇下就係、好多時我哋平時做嘢呢就話、有啲資訊呢我哋希望留起佢保存㗎嘛。嗰、那個儲存啊，以往嚟講嗰時係咩硬碟啊，即係儲存喺自己個電腦啊，或者甚至手機啊裏邊啲 chip 裏邊啦。咁但係近期嘅趨勢咧，就好多就唔使啦，唔好勞煩你自己嘅手機啦。咁有啲叫雲端係嘛、有唔同嘅網絡商都會提供啦。咁好啦，啲嘢拎上雲端，即其實人提供咗一個儲物箱俾你。不過就唔係迷你嘅，就係一個空間裏邊嘅。咁、情況就係、好啦，嗰、個使用者呢就可能諗住將自己嗰啲好嘅照片啊，甚至無係自己相識嘅人啊擺上去。好啦，問題就係其他人有冇機會睇得到呢，係唔係喺呢個即係、使用者嘅控制範圍呢， 定係網絡商嗰個設計係點嘅樣咧？咁嚇，咁倘若如果擺喺上雲端，但係原來裏邊有好多掣要撳嘅，又揀呢樣揀嗰樣啊嘛，嚇揀得唔啱就俾公眾及到去睇咗，咦？咁會唔會犯罪咧？嚇，會唔會有得拗咧？啊，呢個就可能。将来新的课题来的。 嗯，其实都是的，现在呢坊间有很多的提供服务，一些电信商的云端呢都可以给你自己去设定，到底是说公开任何人拿到个连结都看到，甚至乎是打开中门，总之呢你 search 到一些关键字眼可能已经看得到那张照片，定还是如果你自己真的很小心呢，就每一个档案可能都要加要密码或者各样东西的认证呢才可以开到。其实这些真的要自己很小心去分野，就算唔关个法律条例事咧，保障翻自己嘅一啲私隐咧，自己都要留意多啲。 啊，系啊，绝对系啊。咁就算系有心去睇咧，其实佢哋啲嘢都唔系咁容易明嘅。 嗯， 啊，有啲人咧对呢啲又特别有天分啊，望几望就知啦。吓，但有啲人真系唔觉意咧，原来自己啲嘢俾人分享咗嘅。 嗯， 咁就所以如果我觉得唔系咁肯定自己系操作得清晰嘅话咧，最好就请教一下啲达人又好咩人都啊，小白啦。之前我成日听佢知识会社噶嘛，同阿 Lu 学咗唔少呢啲科技达人嘅嘢。 系啊， 啊不过唔识就真系要问一问专家啦。 系啊，呢啲就真系好紧要嘅，尤其是关乎一啲咧自己嘅自身私隐啦，同埋分分钟会令到自己误堕咗个法网，咁就好唔抵啦。 系啊，会惹官非噶，咁小心为上啦。 系啦，保障自己最紧要，无论系网络上嘅安全，定还是系而家抗疫嘅安全，大家都要做好准备啊。 系啦，身心健康，自己个身体同埋自己部电脑都要保护下。 好啦，今朝仲唔该晒大壮咪， 唔该 Bobby。 起点很远，回顾已辗转千百转，时光渺渺，你预算可如愿，终点都太远，离理想总相差半寸，长路再冷，微笑尚暖，世界已天黑，总可观赏得到日出里点，遥远的星星遇上顽强，为你生存，从不会间断，繁星照见一颗眼泪会闪。 So don't you let go, cause there's always tomorrow, you can beNa pa gan gu dan, hang mai go 清早。 九点二十分，听过 Ega 江海加 Tomorrow。 又是时候学一下啲投资术语。今日讲下元宇宙嘅一啲概念。想了解元宇宙到底系啲乜嘢，必定要先认识区块链技术。区块链 blockchain 最大嘅特色就系去中心化，透过加密演算法代码以及不断增长嘅数位像，建立一个独立、不需要中间验证者、仲可以防止删改嘅技术。依家通常应用喺虚拟货币同埋 NFT 之上。未来人类点样将身份同埋资产转换到另一个虚拟平衡世界？区块链被视为元宇宙嘅一大基础工程。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阿 O。 神光 Monica。 今朝早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咧，电话旁边咧 ，Bobby 接通咗有陈太喺度。早晨，陈太。 早晨啊 ，Bobby， 我同你你哋晨光第一线各位主持拜年先。 系。 就祝你哋个身体健康，心想事成。 好啊，多谢你。果然一年365日，每日都可以系送祝福嘅时候啊。 系啦，迟咗啲，不过 OK 啦。 唔紧要嘅。嗱，咁我哋都祝阿陈太你一家人咧，都系啦，万事顺心顺意，同埋最紧要咧都系身体健康。 大家咁话，多谢晒。 嗯，咁我知道你今朝早咧，除咗想送祝福俾我哋之外咧，仲有一个人要祝福噶。 系啊，我就妹妹咧就系26号生日啦。 嗯， 就叫 Regina。 系 Regina。 我就想点支歌俾佢，祝佢身体健康，心想事成。 嗯， 咁而且佢迟下咧都会系移民去英国噶啦。 哦， 咁所以到时咧打咧都有时差。 系啦，但系咧有个好处嘅就系咧喺呢度点唱咧就几时都听得翻啊嘛。 系啊系啊，佢我哋而家咧有几姐妹咁咧就每朝个我都知道佢一齐听紧你哋嘅节目噶。虽然咧或者晏起身，但系都系懒紧咁嚟听紧你哋嘅节目噶。 唔紧要嘅，做紧。任何嘢都可以听住港台嘅， 系啊，咁咧就所以我都点俾我生嘅妹妹同埋另外一个妹妹， 嗯， 咁因为我哋咧本来今年年都系嘅，如果边个位生日咧，佢哋就唔使俾钱啦，咁我哋就请佢食饭嘅， 嗯， 而家疫情咁变咗就冇得 gathering 噶啦，今年、嗯、唯有系点唱啦。 系啦，唔紧要，心意送到就 OK 啦。到下次咧，真系疫情过咗嘅时候，有得 gathering 嘅时候再补翻。 系啦，咁我妹妹咧 ，Regina 咧，佢就系黎明嘅大客 fans 嚟嘅。 哇，正啊！ 子嚟嘅。 哇，正啊！ 系啊，我妹妹都过登咗六噶啦。 吓、啊，咁你想点首咩歌俾佢听啊？ 咁翻黎明咧，咁我都想点埋呢支歌俾佢听，同埋我都系啦，祝佢年年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嗯， 啊咁样咯。 好啦，希望你哋一家人都系咧健康快乐。平安， 多谢晒， 多谢晒你电话，陈太， 拜拜， 拜拜。 仍然在远方，追我梦与想，继续怀念你，却又这么漫长。从前未会想，感觉是双方。你若然原谅我。我亦要懂得释放，过去每日同路往，不懂珍惜那些境况。这晚我独来独往，却是太后悔浪费共对时光。你这刹那在何方？我有说话未曾讲，如何能联系上？温暖是梦想，每日来又往，也像隔一道墙。回头又再想，心里自奔放。你若能回忆，怀念已找到方向。过去每日同路往， 不懂珍惜那些地方。这晚我独来独往，却是太后悔浪费共对时光。你这刹那在何方？我有说话未曾讲，如何能联系上与你再相逢再碰？我已要是没回响，世界与我又何干？能联系上，与你再相伴在旁，我已要是没回响，世界与我又何干？原来仍然是你，叫我永不远自强，如晨光。 成日听到人哋讲要食三份蔬菜两份水果，但系有啲人话水果又唔系随时食得，究竟系唔系咧？ 就算你十点钟夜晚食个水果，同朝头早食嗰个水果，嗰、那个水果嘅营养素都系一样嘅啫。如果你唔系话食一个超级大量或者一啲果糖好多嘅水果嘅话，其实个影响就不大嘅。 要继续跟营养师学嘢，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四点到五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晨光追踪三十一， 早晨啊！早晨刘昌，刘昌， 早晨钟哥，早晨 Kitty， 早晨各位， 有咩好介绍啊？ 好啊，今日首先同大家介绍下啦，今晚七点半啊，有呢个防疫速递，咁啊，都系为咗提供一啲最新最紧贴个时局嘅一啲防疫嘅资讯俾大家咧，等大家知道应该点样应对嘛。咁啊，今晚呢个节目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即係好多大家而家知道要去接種疫苗啦，咁啊接種疫苗嘅重要性大家都清楚。咁但係好多失明人士咧，因為行動不便啊，即係打疫苗就自己去有困難。咁啊今晚咧就會訪問咗呢個失明人協進會啊，咁啊睇下咧佢哋嘅義工可以點樣幫助呢啲失明人士去接種疫苗。同樣咧，佢哋即係喺疫情期間咧，即係好多情緒上面嘅問題啊嘛。咁佢哋亦都會提供支援嘅。咁啊今晚呢個節目帶大家去睇下啦。 係好啊，跟住九點半咧。有阿 O 同埋林燕玲主持嘅甜碎 BB 粉冧啲， 冇错啦。咁啊，唔知道大家有冇呢个瞓礼颈嘅问题啊？即、就、系、是、我偶然间都会嘅。咁啊，今晚咧就会有一个健身教练啊，教大家去认识一下呢个瞓礼颈嘅成因。咁当然啦，佢健身教练啊嘛，亦都会教大家点样做一啲舒展嘅动作，可以帮助一下嘅。咁啊，另外咧，亦都有一位脊医啊，教大家点样去到从佢嘅专业角度咧去处理呢个瞓礼颈嘅。 瞓礼颈同嗰个枕头嗰啲高度、硬度有冇关系？ 有 关系系嘛？ 我 系 过来人啊。 嗰一次我唯一一次瞓礼颈咧，就系透过阿钟哥介绍嗰个嘅医师咧，系搞翻掂啊，即刻系啊。 嗯，好啊，咁啊，另外啊，呢个节目咧，我听讲阿 O 佢哋咧会走入去一位地产达人阿 Wendy Su 嘅个屋企嗰度啊，佢入到佢嘅睡房，听下佢分享呢个睡眠嘅心得啊。 嗯，好啊，咁啊，留意住啦，今晚九点半、十点钟咧，又有呢个动力澎湃。 冇错啦，呢个动力澎湃一个中国嘅纪录片啊，咁啊，主要咧就系、是。好立体呈现下中国咧呢个动力系统啊，即系嗰啲发电啊或者系相关动力嘅系统啊，跟住讲下呢个能源工程发展嘅，咁啊今晚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咧呢个全球最大能源生产国兼消费国嘅中国喺呢个发电嘅方式有啲乜嘢变革，咁啊另外佢传输嘅装备嗰度亦都系好多嘅升级嘅，咁啊今晚。就会同大家一一讲解一下嘅。 好啊，咁啊，节目非常之丰富，大家就留意住港台电视三十一啦。唔该晒阿昌嘅介绍，拜拜。 拜拜， 多谢。 好，就嚟喺度早上嘅九点半钟啦。室外气温而家14度，相对湿度70%，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预算案提出立法禁止业主对指定行业的欠租商户采取法律行动，为期3个月，最多可再延长3个月。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说，有关建议公布之后，听到包括业主和商户租客的意见，当局在草拟法案时会研究有什么地方可以优化。许正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有关建议的初心是想缓减疫情对商业租户的影响，希望通过法律性作为工具，给予业主和租客空间。他说租户可能有短期财困，业主亦可能要用租金交付银行的按揭或融资等，所以当局已经和金管局商讨，如果因为租客给不到租金导致业主给不到按揭，会有所安排。香港邮政表示，由于有邮务人员初步确诊新冠病毒，其中中环邮政总局在今日至听日关闭，邮政信箱大堂在今日下午稍后时间重开，邮件领取柜位就在听日重开。另外，东九龙邮政局今日至到下星期一关闭，邮政信箱大堂会在听日重开。相关邮务人员在柜位隔板后工作，与顾客保持适当社交距离。他们在翻工期间有进行体温检测，体温正常，工作时一直有佩戴口罩。香港邮政获悉事件之后，已经安排所有相关邮务人员接受病毒测试，并按照卫生防护中心指引，为局内所有设施和邮件彻底清洁消毒。俄罗斯向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现时已经控制距离基辅大约30公里外的空军基地。俄军说首日任务成功打击乌克兰83处地面军事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表视像讲话，指星期四有137名乌克兰人死亡，包括士兵和平民，316人受伤。敌人的破坏组织已经进入基辅，乌克兰正独自和俄罗斯作战，敌人将他列为头号目标，想透过推翻国家元首，从而在政治上摧毁乌克兰，呼吁国民保卫家园。他发布全国总动员令，为期90日，当局又禁止所有18至60岁的乌克兰男性离境。泽连斯基说，俄罗斯和其他国家之间出现一道新铁幕，好像冷战时期一样。南韩新增165,890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再多94名患者死亡。总理金富谦在政府应对疫情会议说，预计由 Omicron 变种病毒引发的这波疫情将在3月中达到顶峰，每日新增病例徘徊在25万宗左右。从星期二起，和确诊患者同住但未有接种疫苗的人将无需再接受隔离，只需要自我监察，包括定期接受检测。金富谦早前强调，民众不应该对新增确诊数字感到惊慌，重申死亡率和重症患者数量受控，数据亦显示 Omicron 的致病性较低。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早上仍然寒冷，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气温逐步回升，日夜温差较大。下周初至中期短暂时间有阳光。寒冷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4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009点，升109点，成交金额10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59点，升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33点，升18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6蚊升8.2，美团176.2升6蚊。 阿里巴巴107.4升2.5，友邦保險81.2跌6毫，匯控53.9跌2.25，港交所399.4升4.4，比亚迪股份238.6升6.2，快手90.35升3.85，小米集团15升4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8，日元115.54，瑞士法郎0.926，加元1.28，人民币6.325，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2，欧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67。日经平均指数报26,394点，升427点。港金报17,810元，跌2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8.7美元，卖出1,909.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狮隧啦。狮子山隧道来回方向咧，较早前管道里面嘅紧急维修都已经系做完咗，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咧都已经解封啦。但系来回方向咧仲系车多啊，去沙田方向咧就一带挤塞，出九龙方向咧车龙就排到世界花园。重复多次啦，就系狮子山隧道来回方向管道里面嘅紧急维修都已经做完咗，但系咧仲系挤塞噶，出九龙方向车龙排到世界花园，入翻去沙田方向咧，亦都系一大挤塞。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嘅交通咧系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黄竹坑道过量红桥面来回、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同埋屯門公路大欖上斜方向九龍。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RTHK 有音樂，有快樂。Radio 2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疫情肆虐，医护人员争分夺秒守护香港每一个人。 打咗疫苗就可以有效预防重症，减少医护人员嘅沉重压力。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嘅敬意同埋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9:30，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食过第二间啦。你对食嘢有乜嘢要求呢？有啲人话咧，最紧要份量多，食得够饱；有啲就话最紧要好食，少啲都唔紧要。个个都中意食嘢，民以食为天啊嘛！食肆开到成街都系，世界唔同地方嘅美食都可以食得到。有啲朋友甚至日日周围揾嘢食，务求餐餐都要唔同。最近由于疫情关系，食外卖嘅机会多咗。你会唔会因为呢个原因对飲食嘅要求降低呢？ 有次同个朋友倾开偈，佢话人一生食嘢嘅份量系有 quota 嘅，如果你食咗啲唔好食嘅嘢，你就浪费咗仅有嘅 quota 啦。所以每一餐都非常讲究。佢又讲得几有道理。如果咁讲，我已经浪费咗我大半人生。就算是外卖，他都会有自己的要求。早两日跟他开完会，眼见过了六点，不如各自叫外卖回家吃。他说我来来去去都是叫过一两间，今次等他发版。我成日都不明白有些什么问题呢？我觉得这间餐厅好吃，我当然经常帮衬，因为我知道这间餐厅的口味适合我。我越来越怕去一些未去过的餐厅，因为不想再冒险。又是他说的，一生人吃东西有 quota 的嘛。隔了一阵外卖来到，不过大家都好心急，想看看送菜煮成点。打开看一看，望多望，为什么菜会这么干的？我们明明叫了一个上汤素菜的，但是好像没有汤的。不紧要，可能不同的餐厅对上汤的标准是有分别的。有机会吃落口之后，上汤原来已经融入了蔬菜那里，要一口咬下去，上汤才在蔬菜里面爆出来。到时食客就会说，真是顾虑不到啊，上汤的精华已经融入了落蔬菜里面，外面煮到干身的蔬菜原来已经将所有的汤汁融入了在菜的中间，真是好味道啊。不过这些都是卡通片或者电影的桥段，现实生活里面你得到的答案就是，真是估计不到，上汤的精华完全已经挥发了，外面煮到干身的菜原来吃落口真是那么干。如是者，我们叫的送菜应该湿的就很干，应该干的就变得很湿。我的朋友吃了两啖之后，跟着就说，不好吃的，不要了，叫过第二间。但是这个完全不是我的习惯，我不想做大嘥鬼。我的朋友说，这间餐厅已经入了黑名单，不会再帮衬。然后我很语重心长跟他说，下次是下次的事，这些食材没有做错东西，如果就这样了，他们就白白牺牲。我朋友不肯再吃多啖，所以他的外卖全部变成我第二天的午餐。跟着我问他，你想帮衬哪间啊？他说，都是叫回平时吃开那间。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睇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微风吹开美丽的心，天上热情欢欣，你又为何伤感？幻想怎可欢笑一生？只要尽情开心。 天气咁冻，放工翻屋企啦。 Kitty 当然啦，芭比咧， 我都系、哦。翻到屋企记得打电话问候钟哥啊。 无论天气几冻，都要关心身边嘅人。 系、哦。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荣忠、Kitty、阿 O、林慧、白元浩， 晨光第一线陪你度过每一刻。 食完饭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饮完水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好啦，今朝早咧就唔系讲下一啲食物嘅做法，因为平时好多时咧就同大家分享下食谱，即系讲下呢个餸点煮。咁今日咧就好简单，因为呢一样嘢咧基本上系冇技巧可言嘅，反而咧我系想分享下咧一啲煮食嘅点子啊，即系今晚煮咩好咧，就唔系点样煮，即系有时候咧你煮饭就话，唉谂几个餸之后又发现又嘥好多时间去做啦，跟住又好多功夫啦，咁你又想喺屋企食，咁但系又想快快。脆脆有啲新意系点样咧？咁我寻晚咧就整咗一个韩国餐嘅，咁、 我知啦， 系啦， 啲辣嘅方便面， 呢个可以系其中一个啦。咁但系咧，我又唔想食饭，因为咧最近都食得好多饭啊、尤其是咧今个礼拜头咪有几日好冻嘅，咁啊食咗好多淀粉，咁、我于是乎咧寻晚咧就做一个好简单又好美味嘅韩国餐咧，我就去超级市场嗰度咧买咗啲靓少少嘅罗马生菜。咁但係呢、只不过係都係唔使20蚊就有两大棵啦。係啦，嗰啲罗马生菜呢佢就比较长身一啲，即係塊葉可以要嚟包肉嘅。咁、我呢通常睇下你买啲咩肉啦，因为我通常如果去做嗰啲好似韩式烧烤嘅肉呢都会即係剪成细嚿少少㗎嘛。咁、我生菜呢直头可以剁半添。即係去到包就唔会好嘥啦咁样。咁我就买咗两棵嗰啲大嗰啲罗马生菜啦，跟住咧我就买咗啲肉，咁咧就现成。你可以买一啲，即系如果你真系好懒惰，又想即系快快脆有得食咧，其实你超级市场有啲系好似腌咗嘅，俾你烧烤嘅肉类咁样噶嘛。咁我寻日去嗰间超级市场咧，佢都几多选择嘅，譬如有啲一口牛啊，即系已经帮你切好晒一粒粒噶啦。咁有啲就鸡扒啊咁样啦，有牛扒咁样。 你讲嗰啲一口乜乜一口物物嗰啲咧，其实我好。惊嘅， 点解咧？ 点解咧？因为一口乜乜，你一定会食过浓嘅。 哦， 你唔觉啊嘛？一啖一嚿，一啖一嚿。其实你食嘅份量可能系多过你成嚿上嘅。 所以咧，即系好似有人帮你切咗喂你食咁样啦。所以咧，你多咗一个用生菜嚟到包住肉嗰个嘅程序咧、就二来就可以帮你减慢咗呢个嘅进食嘅频率啦、因为你要慢慢去到包啊嘛。咁你包嘅时候咧，嗱，你买咗嗰啲肉翻嚟，其实你最简单就系煎香佢啫，即系煎熟佢嘅啫。咁跟住咧，你又攞生菜包啦。咁你可以切少少蒜片啦，即系你真系好似当你出去韩国餐厅食咁，切少少蒜片，跟住或者咧夹啲泡菜。咁泡菜你又系唔使自己整噶啦，你都系 买翻嚟啦，成啱咁样。 系啦，夹少少泡菜。咁啊，之前其实我早一晚咧就整定咗嗰啲凉拌嘅大豆芽嘅。咁嗰啲又系一大烹咁样，你就可以食两三日咁样噶嘛。咁我又攞埋嗰个凉拌大豆芽出嚟。 一听已经好韩feel。 系啊，好寒 feel 啊！咁咧就可以即系食到肉啦，又可以攞啲菜嚟到包住啦。咁、我觉得咧都几正，即系几新鲜下嘅。有时候如果你晚晚都系食三餸饭、两餸饭咁样，咁有时你都会闷噶嘛。咁啊又转一转口味，我觉得呢个都系唔错嘅选择嚟嘅，系啦。 三餸饭、两餸饭都可以日日有唔同嘅。我今日叫麻婆豆腐加煎鸡柳。 最弊我寻日唔想食饭咧，跟住就食下呢啲菜包。包肉啊咁样，咁同埋都几有趣啦！即系你得闲即系食饭嘅时候，自己又动手包下呢样，包下嗰样，你中意又可以攞啲嗰啲韩式酱嚟点下咁样。咁啊，呢个都系一个其中一个主食嘅主意啦。睇下大家今晚会唔会试试佢。 林慧的享乐时代。 嗱，星期五讲呢个享乐咧，即系必须要咧呢样嘢系够持续性，同埋咧佢个节奏可以慢翻少少，因为周末啊嘛。咁周末咧，即系嗱，你星期六、星期日咧，尽量而家大家都留喺屋企啦，咁可以揾啲嘢咧系可以慢慢做，同埋可以花时间做嘅。嗱，我由细到大咧听得最多嘅一句说话咧，如果系做呢一个活动嘅旁边咧，啲人通常都系话嘅。旁观者就不得咿牙松讲。 哦，你一系就打麻雀， 如 果唔系就捉棋。 系啦，我今朝系讲捉棋嘅。嗱，因为即系如果你话打牌，我系唔识嘅，即系无论任何牌我都唔识打啦。 嗱，而家就唔得添啦。 系啊， 即系四个人啊。 系啊，咁所以 嗱，一家人咪得咯。 喂， 即系阿爸阿妈同埋细佬妹咁啊。 糖水滚糖 尿又或者系网上自己嘅游戏咧，而家好多噶嘛。 系喎，系喎，喺网上。 电脑系啊，其实我曾经以前咧学捉棋嘅时候咧，都系因为咧透过一啲网上嘅平台咧去学习嘅。嗱，我自己咧捉。棋嘅棋类咧就唔系话好多嘅，即系你话如果斗兽棋啊、象棋咧，我都唔系好叻嘅，即系可能基本知道点玩啦，但系一定唔会系捉得叻嗰一种咯。我曾经有试过去学嘅，但我觉得好似易学难精啊，咁于是乎我就半途而废咗啦。咁反而咧去揾一啲我自己觉得比较容易学嘅嘢。咁我暂时咧。在我的人生里面我觉得自己捉得比较擅长的呢就是这个黑白棋 了。 是啊因为我觉得它比较简单还有因为我呢曾经有两年的时间呢我是在屋企呢好喜欢用这个捉黑白棋来到消磨时间。那我就怎样去学呢我其实一开始学这个棋艺的时候呢我是上网学的。那你知道呢有些的平台呢即可能有些网站呢你都是可以找到一些国际性的对手的嘛。即譬如可能那个人是远在海外的。那然后呢你就可以找一个真人去陪你捉啦。又或者是有些软件呢其实有些电脑软件都会有得捉棋的。 有啦。 是啦。那于是乎我就很喜欢去运用这个平台去学习啦。跟住我那两年咧，差唔多平均每日维持系起码捉十盘至到二十盘以上嘅。咁然后我就会遇到一啲，譬如可能真系唔系好识捉嘅对手啦，或者遇到一啲其实佢哋系好有技艺、好有奇艺嘅对手啦。 唔系，应该问一问先啦。如果你即系叫做最巅峰嘅时候咧，你几耐捉完一盘啦？因为如果啲高手过招咧，譬如国际象棋咧，捉半个钟头噶嘛。 唔会、啊，因为咧，我觉得黑白棋有一个特点咧，就系因为其实佢系靠你摆一只纸落去就反晒成行噶嘛。所以其实咧，你系花时间去思考，但系你嗰个过程系来得好快嘅，因为你其实好快就可以成个棋盘嘅嘢喐得晒。咁我觉得几分钟可以完成一个啦。 真正嘅比赛都冇得俾你谂咁耐嘅，去咗计时咁样噶。 同埋其实我觉得因为佢嘅游戏规则嘅限制咧，其实你嗰个考虑嘅时间可以少啲，即系你未必可能你都要谂住之后讲未来嗰五步你点样行，或者你要有部署啦。其实都，但系咧，你嗰个思考时间会因应你个部署，因为其实佢唔系好复杂啦。一来，其实佢都系不外乎系食咗人哋只棋，去计啲直线、横线、斜角线咁样嘅方法啦。咁我觉得相对地个思维系简单嘅，所以嗰个捉棋咧中间嘅思考时间亦都相对地唔会话好似。象棋啊等等去咁长嘅我自己觉得啦咁所以呢我嗰陣时都颇快嘅可能个零两个钟捉到十零廿盘囉。 哇。 对啊即係真係 ok 嘅同埋你可以同时间玩两盘㗎嘛。即係例如我如果呢对住一个我觉得冇乜威胁性嘅对手咧，我就会开多另外一盘出嚟。 你唔喺度扮高手喎、啊，即系我一次过对付二十个咁样喎、啊。 但我又冇试过一次过对付二十个，我试过一次过同三个唔同嘅人捉啫。 嗯， 系啦。咁所以我就觉得，呢一样嘢都系一个几好嘅训练逻辑思维同埋头脑清晰嘅方法嚟嘅。 嗰阵时嗰个后翼弃兵咧，即系嗰个串流平台嗰套电视剧咧，佢、有一场咧就系嗰个女主角好劲噶嘛。咁佢细个嘅时候就俾人带咗去另一间学校咧，就同人哋个棋艺学会嗰啲十几个男生。去捉，咁佢就一次过 KO 晒十几个人，即系一次过， 即系有呢个画面， 系有呢个画面啦。 我记得好似你哋系咪中高以前系咪都系话玩过啲棋艺啊、桥牌、啊？ 我系棋艺学会嘅会员嚟噶，中学嘅时候。 其实我想话咧、 啊， 我都系棋艺学会嘅会员嚟、啊，但系咧， 点解你会加入棋艺学会嘅咧？ 因为最悭时间。 嗱、啊，我同你嘅谂法一样嘅，同埋咧，因为咧， 做好多嘢。 朋友嗰阵时想做干事啊，咁要做干事嘅一个要求咧，就系佢要招揽一啲新嘅会员。 我以为佢要捉赢咗先可以做干事。 按时， 同埋因为佢要组队比赛咧，咁佢总系会即系需要一啲人啦。我嗰阵时又唔系话即系太过叻啦，咁但系就即系识啲一啲皮毛咧，咁佢就诶是但啦，你做后备啦，咁应该都唔使用到你嘅，就跟埋出去见识下咁样。咁所以就招咗我呢啲其实唔系好识，但系又会谂住一齐去啦，睇下个世界啦嘅会员啦咁。嗱，讲翻捉棋咧，其实点解突然之间咁讲咧？因为而家咧抗疫咧，大家可能咧喺屋企咧长时间咧，可能都维持住同一个动作啦，唔系好喐啊，又或者系咧 weekend 嘅时候咧，都会心思思啊，会唔会想约下人咧咁？咁我觉得咧捉棋其实都系一个非常之好陶冶性情嘅方法嚟嘅，一来你唔使出街啦，你又可以悭翻啲钱唔使使钱啦。二来咧，我真系觉得咧，嗱，我曾经试过咧，我嗰阵时点解会连续两年都系去捉呢个棋咧？就系嗰阵时咧，我系为咗准备呢个公开考试啊。我觉得读书咧，即系哇，成日坐喺度咧，好似好无聊咁样啦，好闷啦。 但系捉棋都系坐喺度， 都系坐喺度噶。 嗱，你系可以坐喺度，但系咧，你个脑筋突然之间你会可以唔使再对住一啲文字啦，唔使再对住啲课本啦，或者你会觉得冇咁大压力啊。咁你长时间维持一个位，咁你亦都唔需要话，搞咁大阵仗，话出去跑个步先，咁可能你又要再换衫啊，又要再之后冲凉啊，咁你好似觉得花费嘅时间好多啦。但我嗰阵时咧就用捉棋呢个方法咧，咁我就觉得可以用短短嘅一啲时间咧，就令到你个脑咧可以放空一下，然后又可以训练下你嘅脑筋，咁个人好似又真系觉得冇咁攰，同埋读书好似特别入脑啲。 不过虽然咧，你就话讲到话可以陶冶性情咧，又唔系必然噶。我成日喺公园见到有啲人咧，因为盘棋 捉到燥晒系嘛， 闹交啊，都叫你唔好咁行噶啦， 要陶冶翻咯。 系啊， 不过唔同年纪又真系有啲唔同嘅兴趣嘅，可能细个嘅时候你会觉得。吓、啊！你棋艺学会，你个人一定好闷噶啦，咁样 秒啊， 系啦。咁但系你慢慢即系可能大个咗，你觉得啊，原来捉棋可能系可以陶冶性情嘅，又或者系一个智慧嘅象征嚟嘅，即系你会啊捉赢一盘棋好有满足感。 系啊系啊系啊。 咁你大个又会觉得啊都有趣啊。咁我觉得我最困难去学捉棋咧，就系、是、听佢第一个讲解嗰个时段啊，好多时候咧冇耐性听咧，我就走咗啦。到底呢只棋系点样捉噶？咁佢不停又要讲解，又要再试啊嘛！喺你未清楚嘅时候，你已经打退堂鼓啦。 系啊，所以可能 嗰阵时就用电脑软件啦，因为电脑软件你可以开启提示，咁就可以学得快啲啦。 系啊，去训练下耐性啦。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十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